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啦，第四个大军阀啊。喂，阿土， 系， 唉，即系上一集啦，即系又系我问题啦。你知道我写啲 caption 几咁辣人噶啦。 你几惹火啊？ 阿妈屌，点解呢个节目唔系呢个礼拜唔系一个礼拜节目，有几个节目嘅 caption 都系我写嘅，大佬啊！ 你好多节目嗰啲 caption 都系你写噶啦，咁点咧咁 样？唉，屌你，因为我写 caption 够花生啊嘛，系咪？咁啊，难免梗会得罪啲人嘅。 得罪咗边个？今次又？ 系嘛？ 上次啊得罪阿林兄咁样系嘛？ 阿林忌兄 吓， 系嘛？屌， 即系仲系党国笑谈添。 唔系，即系其实唔花时间啦，我讲两句啦。即系其实我就系、是、即系 caption 嗰度写就系话边个西门子系执话老少口水尾，就讲关于呢个叫做系全民退保啊嘛，系咪？ 咁咪即系老少掂咯，屌！咁仲有咩嘈啊？ 啱啊，大佬，即系其实唔系，即系嗱，有一样嘢上次系我觉得。都叫 accurate 啦，你講得都叫做係，即係其實你係將阿西門子嗰啲理論化咗嘛。咁而西門子 將立河嗰啲嘢理論化咗， 嚇、啊，唔係西門子嘅理論，唔係西門子嗰啲即係 politician 嘅語言， 係 就叫理論化咗。 係 佢講嗰樣嘢咩咧？佢就係話：喂，有乜可能？即係喂，父母梗係要自己養噶啦，係咪先？喂，有乜可能我要養埋其他人啲父母啊？嗰啲乜嘢啊？即係其實佢。同阿蕭生唯一的共通點係咩咧？即係以我去理解啦，點解我話一樣咧？點解即係差唔多咧？或者叫做係即係從來即係執著於呢個叫做全民退保，都係一個公平問題啊嘛，都是公平問題啊嘛。所謂公唔公平嘅問題就係話，你嘅父母係咪純粹係應該你自己養翻，人哋嘅父母係唔關你事嘅咧？ 咁老蕭係。祖師爺嚟噶嘛？呢一套嘅觀點嘅，其實我哋即係鋪陳嗰啲觀點咧，咁有冇嘈咧？咁樣係嘛？係咪仲係講緊即係另外就話我評論啊，阿劉墉卿嗰啲內容啊嘛？係嘛？ 唔係嗰個就放低啦，唉，嗰、那個就一回事啦。因為你掂唔掂呢樣嘢好客，好主觀嘅啫。其實講 唔係我話，如果我做呢一場辯論嘅時候， 你會咁樣做 啫？ 係 我冇話我一定啱㗎， 係 咪先？唉，即係喂。老实讲、我后屘你哋 send 俾我睇啦，我睇咗立咗一句，佢就话喂，佢都唔喺度，你讲佢嚟做咩？喂，大佬，喂，如果个个喺度，我先讲得嘅，咁我呢个节目收得工噶咯，今日都可以，我只系可以讲阿龙同埋讲阿 Anthony 嘅啫，大佬， 咁我 nothing 讲唔到噶，大佬， 同埋又唔可以讲民主党，因为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又唔喺度，又唔可以讲公民党，因为梁家杰党魁唔喺度， 呢、這个咁又唔系关你 事，阿 Andrew 又唔喺度， 咁即系叫做所有叫做呢啲时政节目都唔做得噶啦，如果 即系可以收工啦，喂咩 logic 嚟噶？呢、這个阿哥叫咩名？嗰条友叫。 Henry， 哦 ，Henry 哥，一个肥仔啊 ，Henry， 即系 Henry， 唔系佢抽咗几次水噶啦，本来我都即系冇乜留意，不过你包咗系咁喺嗰个Facebook 个 group chat 咧，将嗰啲嘢cap 俾我睇， 唔系因为即系都系有人踢我先至知嘅啫，咁你个阿 Eric 仔咁 样，哦系， 即系我哋即系叫做系新嘅义工啦，叫做系咁啊，即系佢可能关心我哋啦，咁样样俾人哋咁样唱法，系咪？喂，因为其实老实讲，话你话我哋缺席审判，其实应该喺翻我哋个 group 度讲翻啊嘛，系咪？ 系 啊，即系我咁样睇嘅啫，讲真，咁既然你咁捧场咯，即系你又花咁多时间去听晒我哋咁多节目咁滞咯，系咪？阿刘墉卿。即係上咗我哋兩個節目，係咪咁難得？即係我覺得捧下場都應該嘅，只不過即係 多謝。 你講嗰啲， 多謝你提下大軍閥啦。如果唔係，我哋即係個 hit rate 會低翻噶嘛，大佬屌。 係咩？係咩？ 喂，我哋全靠炒呢啲咁嘅 noise 嘅啫嘛，你幫我炒咪最好咯。歡迎咯，即係老恩嗰次咁幫我炒一炒咪得咯，係咪 啊？即係呢個我唔否認，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都有啲 marketing 嘅考慮嘅。老實講就，不過就難免會得罪人啦，係嘛？即係 咁啊！今時今日 係 喂，我唔需要攞你個票嘅支持嘅時候， 係 我梗係攞 noise 啦，攞 noise 我需唔需要你撐我啫？屌你真係你真係傻嘅，你真係當我傻仔嚟噶！ 喂，我諗即係其實 我有一家之言有乜問題啊？即係好似上次講 Betty 嗰單嘢咁啫嘛。 喂，我 truly believe， 如果我做政，你对唔住，如果我真系做社民联主席嘅时候，我真系会好小心讲呢句说话嘅。你唔会想听我讲，因为讲完等于我冇讲嗰种。吓、 啊，想追 Betty 啊？ 系嘛？喂，大佬啊！但系而家我怕咩嚟啫？我而家要 noise 啫嘛。 系啊，屌！ 我一家之言，我梗系讲我自己信嗰套嘢啦。喂，仲有啊，有时我哋会咁拣嘅。 嗯， 即系如果市场上冇人咁讲嘅时候咧，我更加咁讲啊！你都系当我傻仔嚟嘅，你真系当我。系嘛？我怕咩俾你闹啫？屌，我俾人闹惯噶啦！屌，大哥， 系嘛？ 系嘛？即使我想翻出嚟选都好啊！喂，你当我计下条数，屌你老邪又屌柒我，系嘛？你哋老萧又屌柒我， 哇！你真系四面树敌，八面威 风。唔系咯，跟住你大班又唔撑我，系嘛？我都攞10% 啦！屌你，真系，即系嚟紧讲咩啊？系嘛？不过算啦，唉，啲僆仔即系佢中意借我嚟抽水，俾佢抽下啦，系、真系。 唔系，其实我谂即系讲到即系呢个全民退保，即系差唔多啦。即系其实针对嘅就系 fairness 嘅问题啦。 唔系睇你从边个角度睇 fairness、嗯。其实呢度有、即系有哲学上嘅辩论嘅，或者系唔好话下下都左右嘅思维、即系右派嘅思维，其实好简单嘅啫。你自己有市场价值嘅时候，你自己喺嗰、那个竞争嘅环境里面咧，能够赢嘅话，我攞返我应得嘅嘢咪公道囉。咁但係我哋所谓嘅即係左翼嘅人就会觉得，喂，因为大家嗰个起步点系唔同㗎嘛，我哋嘅出身系唔同㗎嘛，我哋受个教系唔同㗎嘛，咁我系咪睇住呢班人冚家铲同扑街呢？咁样係咪，但嘅社会系咪唔可以承担呢班人嘅代价呢？咁样呢、个就系个成个争拗点喺呢度噶啦。 但其实我 buy 嘅，即系李子敬嗰啲，我觉得佢唔错晒嘅。即系其实嗱，起码即系我觉得就系话，你而家见到即系呢个老化现象啦，即系其实香港老化现象啦，其实事实嚟嘅、即系你而家班人，即系其实俾你任攞啦，唔系即系唔好话任攞啦，屌，即系叫攞咗你而家啲人嘅津贴啦，即系你嘅全民退休嘅津贴咁样啦。喂，咁但系。即係你個 walking population 其實越嚟越少嘛，而家出生率係 0.8 啊嘛，而家係， 同意啊， 即係阿土你都唔生啦，係咪先？阿火強我唔知有冇生啊，係咪啊？ 生咗好多啦， 我唔 日日都幾億出嚟啊！ 我唔知其他，我唔知其他主持有冇生啊？唔係即係其實，喂，你而家生仔似乎係。即係好奇怪咁啊！變咗係個個都話屌， 唔 係即係你 secure 唔到佢一個。 唔係，但係我覺得你而家 treat 人哋嗰啲，即係黃紅嘅方案咧係幾忽噶嘛？ 係 有三忽噶嘛？即係除咗而家公積金， 係 跟住就係 政府補貼， 或者係呢一個嘅中援加呢個生果金之外，佢仲有一忽就係政府係墊底啊嘛。咁你話精算師話計唔到條數嘅，即係日後係會破產嘅，咁你咪計俾我睇咯。你又幫我聽幾撚大？ 墊底嗰筆錢幾多錢先？你嗰陣時係講嘅係幾百億？ 一嚟啊，長毛而家嘅講法就係500億啊嘛。咁你高鐵工程都唔撚建咗成百億走啦，仆街！ 669億 係咪啊？ 而家話超支嘅話，坐底百幾億啦。咁但係其實據聞，即係其實如果你話保守估計咧，即係你唔計你自己隱瞞嗰啲咧，可能即係其實你保守估計可能真係成千億嘅。 係、 其實已經係預計成千億。 喂，但係如果你扣過呢1000億去做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嘅時候。咁你可以惠及一啲即係真係執紙皮、執起水罐嘅老人家。咁、你問我，我衡量得失。我用翻嗰個即係 cost and benefit 嘅 approach。喂，咁又我覺得又傻喎。 對唔住喎。 咁但係而家有人周圍乞食。 打到而家我哋永恆不變嘅問題咧，就係、嗰個叫做係。叫做資源分配嘅問題啊嘛，我哋係定唔到我哋啲錢點樣用啊嘛，嗰、那個先後次序我哋係排唔到啊嘛。 咁你而家 MPF 都定唔撚到啦，你 management fee 收咁貴，跟住你全部攞曬我啲錢去蝕曬佢。 其實嗱， 係嘛，你益曬啲保險佬、基金佬。 我發覺其實有好多嘢咧，永遠係唔可以獨立係一個政策去考量，唔可以政策去講，因為其實有啲係不斷咁樣重演嘅。就是因為呢個政府而家變咗一個 fail state 啊嘛，其實完全係即係無 Q 能啊嘛，即係你而家你講呢個中港關係，點解講嚟講去都係咁樣嘅亂局啫？就係、是、因為呢個政府係完 Q 全做唔撚到嘢噶嘛， 同意 係嘛？ 即係喂， 你而家講到今時今日嗱，我見到即係立法會今日又出到一個咁樣嘅 research 啦，呢、這個呢、這個又係講呢個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叫做嗰、那個叫做 自由行 嗰個 effect 啦。 係咪？ 有啲咩影響？ 係啦，咁就話即係，屌你著啲鋪啊，越嚟越少啊！即係其實嗰啲 唔係佢講緊係化妝品嘅鋪頭， 好多 係啦，藥房同埋金鋪係上升咗15倍，但係問題咧， 15倍啊， 係咁，但係問題咧，有關民生嘅，例如糧油啦，例如紙扎啦，例如小食啦，嗰一類咧就越係啦，已經係大幅度減少。咁尤其是文具鋪咧，咁基本上。 系啊，即系我而家发觉好难揾文具铺都系大镬嘅 啫。啊，系啊，咁例如你 有啊，已经系变咗系嗰啲 会所 食嗰啲咯。 都未至于、 啊。我汇景，你点知要去边度？去个启田商场咁滞啊？阿 P K 系啊， 系嘛？ 行到你傻啊！ 系啊， 既然系咁嘅话，喂， 所以我成日 cut office 嗰啲文具翻去。 唔系，所以你香港政府就出咗呢啲咁样嘅报告之后，佢咧就完全冇任何嘅回应噶。 唔係咁，同埋佢就話，即係嗰個租金上升咗70%啊嘛。咁你嗱、 啊、 叫做你受惠呢個自由行即係嘅受惠啦。你最受惠嗰班其實你留咗幾多落嚟咧？唔係你令到嗰班人就係話嗱，成日話即係呢個香港即係叫做獅子山精神。你話自己創業嗰啲 entrepreneurship 咧，喂屌你而家咪又係變咗就係話你最基本喂你想阿譚小雲揾個鋪頭，你開一個魚蛋檔係嘛？即係都好困難。 18000一個月，佢仲要係格仔鋪嚟嘅喎。係啊。 咁喂，即係如果你話你老式嗰隻做生意， 不如我哋數下啦。即係而家自由行，即係除咗頭先你講嗰啲，即係bad 嘅 consequences 之外，即係壞嘅影響之外，仲有乜嘢啊？ 嗯， 仲有乜嘢係衰嘢係帶嚟㗎？即係例如將啲藥房啊、金鋪啊， 咁你最近就係 旺嘅地點嘅，即係全部霸曬啦咁樣之外。 唔止旺 屙屎啊咁之外啦。 唔止呢啲旺嘅地點屙屎啊！而家講緊即係大家講緊咩保衞郊野公園咧？你睇主場新聞， 郊野公園都 成日都講郊野公園 背澳扎營， 背澳扎營咁扎 超過一半已經係大陸人啦，已經 係啦。佢扎唔單止扎營咁簡單啊， 仲喺度屙屎。 你讲嗰啲咧就已经系第二个古仔嚟噶啦，屙屎算数啊，当施肥啊。咁而家讲紧嘅系话佢背澳出边一个海滩噶嘛，海滩入边有嗰啲咁嘅螺啊、蚝啊咁样噶嘛，佢哋系攞个铲喺嗰度挖晒嚟食。咁你挖嗰啲咁嘅沙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系破坏咗当地成个生态系统嘅、因为本身嗰啲咁嘅蚝啊、螺啊系属于嗰啲蚝啊或者嗰啲咁嘅鱼嘅摄食嚟。 明白。 你某程度 咁仲有咩 bad consequence 啊？ 而家讲嗰个 quota 制咧，即系其实你譬如我哋成日话呢个自由行嗰个配额啦，喂，我哋自己本身系限咗某啲一二线嘅省市嘅啫嘛，喂，但系如果而家似乎好似13亿人都即系随便落嚟都得，即系如你只要去深圳嗰个口岸啦，你搞到个 L 签咧，即系叫做系一个团体嘅一个即系呢、這个 签证， 系啊签证啦，喂5蚊咋就已经可以， 即系本来系团体签证，而家你就可以拆散，总之我喺嗰段期间 一人成团， 系啦， 一人就可以成团， 即系博网。 但系咧，同你搞嗰啲人咧，即系其实喂，原来即系喂个个都可以搞咁滞嘅，原来你譬如好似你过关啦，你去到一啲即系叫做交通流啦， 系啊， 喂，屌你，原来士多都可以帮你搞嘅。 喂，唔系啊，你 士多 系啊，系啊，你士多嗰度自己走去搞个旅行团，咁、然后咧， 佢帮你搞到吸个印就得噶啦。 我知，好似嗰阵时候我哋区员办事处啊，或者有啲铺头咧，专嚟搞啲即系本地嘅旅行团咧，咁啊贴张海报出嚟咧就照做嘅啫，咁样。不过佢搞埋签证咁啊，真系严重好多 嘅。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话即系你任何其实你一去到深圳，你胆粗粗，你其实你去搞就得噶啦，其实系。完全冇問題，唔係即係其實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你限制一二，唔係其實你唔需要你中央批你自由行配額啊。其實如果你即係中央咁鬆散執法嘅話咧，你變相你13亿人係隨便落嚟。 唔係，所以呢、這個其實我覺得自由行咧、就唔好撈埋咧呢一個嘅攞單程證嗰啲嚟講。嗱，單程證咧某程度上我都相信咧係同背後政治有關嘅，佢揀咩人落嚟？系嘛？當然你問我，梗係話喂，家庭團聚即係最重要啦，係咪？跟住你先排嗰啲，即係話哇，我呢個冇各行各業，我哋真係冇嗰啲所謂人才，我哋要你啦，所謂優才啊、專才等等嘅嘢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喂，有乜傻啊？喺政治上， 冇傻、 啊，我就唔明點解特區政府，你好似話呢個failed government 係嘛？failed policy 完全係失敗。喂，呢樣嘢都攞唔翻個審批權翻嚟。 嗯。 喂，嗰班嘢搞乜㗎？ 乜而你政府完全做唔撚到嘢咧？呢樣嘢係自不然就會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啊嘛。 喂，而家係等於免簽證啊！ 係啊， 同埋嗱， 佢免簽證，例如你內地人去呢一個嘅大去呢個韓國冇問題。 啊、 但你嚟香港就好有問題嘛？ 你去韓國要坐飛機啊嘛？ 係咯，你咁近， 二嚟 capacity 有限， 同埋你嗰、那個你嗰個交通費咁平， 係啊 係啊。 喂，你有啲人佢問翻我哋香港人，喂，當年你星期六星期日走去邊？我諗諗下又係有即係有道理嘅就係，喂，你大啊嘛，大哥。 喂，大阿土，你知唔知咧？ 我細啊嘛，我頂唔住啊嘛。 呢、這個八九十年代咧，即係呢個深圳咧，佢仲係有呢、這個一二線嘅時候咧，即係深圳佢自己羅湖仲係特區嘅時候，即係佢二線嗰啲咧，即係深圳二線啊、龍崗啊嗰啲地方嚟咧，喂，佢都要俾廿蚊，都要俾幾廿蚊嘅，仲要有關係先至去到羅湖嘅嗰啲友係。 嗯， 即系而家香港咧，俾五蚊就可以嚟到啦，就即系你帮比当年嘅一个深圳特区更加不如啊！即系你设个 barrier 系， 咪所以你话所有好多社会嘅问题，正如今期即系某呢个一周海度讲嘛，乞衣又系、 啊、 又入佢数系嘛，鸡又入佢数，即系唔真唔系嗰啲真嗰啲禽流感嗰啲鸡啊，系咪即系妓女 啊又入佢数。跟住黑工又入佢數，喂，某程度上你又真係俾人入 嘅。嗯，因為你唔撚做到嘢啊嘛，梗係入你啦，入到你做嘢為止啦。 但係你攞唔翻個審批權嘅啫。但係問題係你政府本身可以加強執法噶嘛？你頭先所講嗰啲雞，喂，咪掃多啲場咯。你講緊嗰班咁嘅， 咪就算呢個回歸前嗰陣時候都有你頭先阿龍講啲問題㗎。 係啊， 係嘛？你係唔係都犯法㗎啦？因為你攞個旅遊簽證嚟嘅啫嘛，你點可以嚟香港做嘢嘅啫？ 嗯， 係冇係咪做雞啦？ 你違反逗留條。件啊嘛，即捕即戒噶嘛，本身。嗯、但系问题，今时今日嘅政府，我唔见得佢哋有咩决心玩即捕即戒。 喂，当年啊，起紧新机场嗰时候，几、嗯、多黑工啊？系咪、嗯？即除咗系正式批落嚟嗰啲啊， 印巴籍嗰啲啊， 嗰啲黑工啊，系完全系违反咗即系嗰个 逗留条 件噶嘛。同、埋你系可能系偷渡入嚟噶嘛。同埋如果你真系申请嘅最多咪得七日， 嗯、 你点可以做几个月噶，大哥？系咪？ 哇！最正嗰样嘢咧，连优才计划都玩埋、啊。 最近呢個孫俪嚟香港即係生仔嘛？ 喂，但 係原來佢即係佢個仔咧，佢同我仔咧，同我 B 咧係八個月噶咯喎。 嚇！ 話呢個入境處都放佢入嚟。 喂，但問題 而俾人撞到咧，嗱據聞啦、 啊，嚇！ 即係其實俾人即係我今日睇一即係呢個蘋果佢咁樣報嘅就話，即係原來即係俾人撞到佢，即係落咗嚟先至搞呢個叫做優秀人才同埋內地居民組嘅即係即系呢个计划，或者优才计划。 首先一个问题，喂，如果你讲搞优才计划嘅话， 系即系图一个 B， 你先至嚟搞啦。即系你系先上车买啊，即系你 先上车 就后买票， 系咯， 系嘛？喂，你第一样嘢，喂，如果你喺即系入境处里边见到咁样嘅人。即係你陀咗 B， 你首先你截住佢先啦，係咪？ 喂，呢、這個安全問題嚟㗎。咁 你 萬一呢條友仔喂無端端話生得啊，咁你點算啊？ 你第一樣嘢俾佢， 即係即係再講，即係呢啲咁樣嘅自由行，即係帶嚟嘅傷害。 唔係阿土， 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意義唔大。即係我你問我解決問題嘅辦法咧，即係我又辦政府啦 ，solution 得一個啫。 嗯， 攞翻呢个双程证个审批权，即系你唔可以当，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啊，你当免签证一定扑街啊。 嗯， 因为点解我哋太近啊？ 嗯， 因为点解咧？你唔单止系因为佢嗰个嘅即系 supply 太多， 系、嗯、啊， 所以咧我哋嗰啲 demand 要搣佢啊， 系、嗯、啊， 或者调翻转头讲都得， 系 嘛？ 系， 但阿土你讲呢啲阿妈女人嚟，喂，屌鬼唔知要攞翻。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冇办法解决啊嘛。你 但你 記 唔記得梁振英嘅 689， 佢講嗰句説話就係話：你如果你話 未富先機 唔係呢又一來啦。佢話香港你有任何部門搞任何政策出台之前，都首先喂要評估個內地嘅反應先得嘅喎。 咁咪 PK 咯。 唔係你而家你牽涉到幾撚多，即係嗰啲叫做係即係保安系統啊，即係其實你大陸嘅公安系統啊嗰啲利益啫。 唔係嗰度咪先牽涉到利益嘅問題咯。 唔 係而家你基本上你係批呢一個嘅所謂雙程證，唔好講單程證住啦。雙程證嚟香港旅遊，基本上都係千絲萬縷嘅利益關係啦，係、咪？因為點解啊？你諗下咁多藥房、咁多金鋪、咁多酒店、去 cater 呢啲人嘅 list 嘅時候、其實背後一定係有利益瓜葛喺度噶嘛。 係、啊， 所以我成日都唔信得幾個 percent 嘅 GDP 嘅 contribution、嗯。 喂， 我真係唔信呢樣嘢嘅。 但 計埋 multiplier 應該係唔止嘅。 唔係講嗰個叫做係就業。 係啊，無論係就業又好，對嗰個嘅國民生產總值嗰個嘅壞同埋好，即係、那個。 contribution 都好。 喂，但問題香港其中一種核心價值講緊係法治啊嘛。喂，你如果要下下評估呢、這、一個內地嘅感受或者利益，先至走去釐定嗰個政策，即係好似頭先孫麗嗰個 case 咁樣。喂，大佬，你先上車後買票嘅，完完全全係禮崩樂壞嘅一個先兆嚟嘅。 Exactly 咯、啊，咪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因為其實背後唔係。單單係政治嘅原因嘅， 同埋孫麗唔係咩特權人士啊嘛，屌你普通一個明星啊嘛， 即係我唔知邊招 講藍色添啊， 嗱個關鍵真係喺度， 唔係講真我又唔信啊，即係屌你，喂你靠咩優才啊？你咪又演員一個，香港冇演員咩？喂，即係講真，你就算係啊，即係喂我唔覺得即係香港需要呢一類嘅演員咯。 波又大過你，要揾靚過你嘅大把， 喂好啊，呢節時間差唔多， 咁快 ，OK， 轉頭翻嚟。 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要揀什么呢？当然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洛克道开工的主持人，正在开工中啊。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嗱，我哋頭先講啲問題咧，即係民生嘢啦，你都唔講啦，倒退啦，即係其實，喂，你而家你講咧，即係你講就係講政治啊，喂，屌，仲撚大鑊喎，即係你俾董建華時代， 唔係頭先未總結啊，即係其實最大嘅問題咩咧？即係大家發泄情緒都冇所謂， 係， 但係就係咧，你翻唔到轉頭啊，先仆街，因為點解咧？你有多即係例如你酒店啊嗰啲行業嗰啲咧。嗰啲好大支嘢噶嘛， 係、 咪？再加上即係你嗰啲鋪頭啊，嗰啲話曬都係有實力嘅人嚟啦，喺你資本主義社裏邊有錢就有實力㗎啦。 我以為你 翻轉頭咧， 12:00之後， 即係你話而家要 cut， 你唔可以一刀切，學你話齋一次過 cut 曬佢。 嚇！ 即係你話5,000,000承受唔到嘅，咁30,000,000承唔承受到啊？20,000,000承唔承受到啊？咁樣係嘛？跟住你又影響幾多個失業率咧？咁樣，喂，我呢啲全部條數咧。而家嘅政府點解咁撚頭暈呢？就係、是、因為完全係判斷唔到。 嗱，唔係阿土，而家係最大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個經濟下滑就是說，就係話即係你cheap客同埋高檔客係此消彼長緊啫嘛。 咁第一你就係揀客噶嘛，屌、你估你係雞咩？你真係你都個雞都冇得揀客啦。 但唔係揀唔揀客嘅問題啊，係你點樣走去有方法篩走嗰一班唔掂嘅客啊嘛。 唔係有啲 咩方法啫？ 有啲唔係客嚟㗎， 係 有啲乞衣嚟㗎。 我知有啲係妓女，你講 即係當然你可以話嗰啲係少數，喂，但係淨係一個零頭已經搞到好撚大。 唔係，所以你話我你問我係難搞嘅、即係第一你咁近，交通費咁平，係咪？第二即係你已經係開咗 open door policy， 係咪？你一收嘅時候、你就一定係。即係面對陣痛嘅，即係正如嗰陣時候啲人話打擊樓市啫嘛，即係老董嗰陣時候85,000一樣啫嘛、你一打咪死咯，係、嘛？跟住嗰啲友就怨聲載道，再加上你成個即係權錢嘅結構嘅勾結啊，你點樣都縮翻去啊？係、嘛？嗰班阿哥一定喐你啦，特區政府 有份選特首噶嘛，就 冇錯啦，嗰班阿哥一定係喐你噶嘛，所以你話，唉，即係。 你問我呢啲問題，真係解決唔到。 死局嚟嘅 問題，作為小 分局嚟嘅， 作為小市民都只能夠發泄嘅啫。你咁講， 咪所以咪就係走去辦屙屎啊，寄下屎俾阿蘇錦良啊，唔係點啊，大佬。 唔係你講，因為呢個政府完全冇自主權㗎嘛，係咪？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佢都要乜嘢都要向北望咁樣樣。咪其實我覺得即係呢、這個即係呢個一回事啦。其實我諗一般人都唔會指望佢做到啲乜㗎啦。而家 唔係我唯一一個解決方法係點、啊？即係我個人嚟講、啊，即係雖然我 office 喺灣仔咧、啊，即係我都唔會行去嗰啲旺點。 嗯， 即係費事煩啊。 咁你即係讓俾佢咯，咪 係啊？你真係讓俾佢嘅啫。 即係你放棄咗咯。 喂，你大佬啊，你睇下我哋樓下橋底 拉鳩咗佢咯， 橋底辣蟹嗰度。 係啊， 我永遠行過去咧，都喺度即係過牧人行咁噶嘛，幾、 啊、 辛苦啊。 係啊， 係咪、啊啊？周圍嗰啲夾喺度拖住。你煩唔煩嘅？你咪唔去行咯。 但係 suppose 我樓下嗰啲已經係消費 者。我都唔會去旺角嘅、啊，即係我都我係好唔明噶。即係嚟匪類監察院啊，院長佢成日喺度屌噶嘛。佢約親佢都喺旺角，哇！我最撚怕去旺角啊，大佬揸住架車又煩，周圍都係人，馬路佢係人車爭路嗰種啊。 係， 我都唔知點解你哋咁中意旺角嘅大佬真係，除非係宵夜時間。 人啊嘛，哥交通又方便。 真係吹漲啊，大佬！ 你廿四小時， 我係讓俾佢算嘅。嗱，我就唔同你爭嘅，老實講，唉，我怕撚咗佢哋啊，大佬，係嘛？ 係啊， 咁啊，呢、這個係經濟民生上邊啦。 嗯。 咁你講政治上邊都係 PK 噶嘛？係咪、嗯？政治上，喂，大佬，今期某周刊爆咗啊！ 係啊， 係咪、 啊？ 某呢、這個。 九黨校 前呢個律師公會啊，係嘛？我話要搞黨校啊嘛，係嘛？ 律師會啫，唔係公會嚇、啊。即係呢個阿、啊、何君瑤，咁佢夾咗咧一個叫做係牛屎佬啦，即係呢、這個即係新界佬啦，就喺呢、這個呢、這個叫做係 宋亞人係嘛？ 嚇、啊，叫做宋亞人。咁佢就喺呢個叫做係 谷埔村人嚟嘅，全部都唔識。 總之地主一名啦、 啊，喺谷埔村咧，就將佢自己本身一個即係住宅單位咧。就改裝為一個叫做黨校啦，叫做全國鄉鎮幹部培訓基地啦。咁佢接受呢、這個 又有菠蘿學院啦。 我以為你講乜嘢嘅議題係咁重要係政治，大佬自己話自己搞個黨校，屌你咪大撚把人都係咁啦，係嘛？ 唔係，但係好犀利。 普羅政治學院你算唔算咧？ 呢、這個何君瑤咧，佢話即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話：誒嗰陣時咩十八大嘅時候，誒佢哋揾我上去傾嘅。诶、哎，嗰阵时诶、但原来俾人督爆咗啦，纯粹系一啲咧，即系一啲小组织嚟嘅就系原来系吓、啊，即系佢原来唔系即系佢话佢同呢个中呢、這个一仔讲系组织部嘅，佢系 昆水，我俾你听、啊。我睇完你呢篇嘢，我唔知点解你拣呢个 topic，、啊、我呢条友肯定系即系昆水友嚟噶啦，借啲耳，自己话自己同咩内地官员好熟、啊，就自己搞党校。系嘛、嗯？就叫你包仔嚟上我堂。 嗯，喂，仲要冇咩教啊？ 呢啲系局嚟噶，呢啲 set 粒嚟噶，大佬，屌、嗯，系咪？喂，我学咩啊？我去 吓， 共产党党史啊， 政治理论， 重新 中跟嗰啲政治理论咯、 啊，系啦，中国政治理论或者跟翻呢个中国历史啊， 系啊， 喂，我系真系想上下，大佬，你真系，究竟你点样睇金田起义啊？系嘛，即系呢个洪秀全当年嘅叫咩话？嗰、那个叫做 太平天国之 太平天国啊， 系 消失的八十年嚟嘅，嗰啲系。 喂，共产党赞呢个咩噶嘛？要和当年呢一个嘅太平天国噶嘛？系咪、啊？就话佢系农民起义啊嘛？共产党点睇义和团啊？ 嗯， 系咪？我又唔信你呢咁嘅粉肠咩何君尧？你识？就算你请嗰啲人系咪真系跟共产党路线嘅大哥？ 嗯，喂，其实搭错朵又喂有冇成本啊，大佬？唔系即系乱 冇成本 搭 我觉得咧就系点咧？佢 即系咁样俾人报咗出嚟咧？ 我觉得佢应该系识嗰啲咧，即系好低级嗰啲啊， 吓 嗰啲官员啊。就話自己搞個黨校，嗰啲友咧就諗住啊，我可以嚟教下，有啲水揾下咁。跟住你包仔咧就即係吹到好大，即係正如香港啲國際學校咁啫嘛。屌，吹到哇鳩咁撚大，咁你以為佢真係國際學校？跟住俾幾萬蚊一個月學費咁樣。 嚇、 啊、喂，阿爺要搞黨校喺香港都唔敢做啦、哦，收得你幾多人啊？你 educate 到幾多人啊？洗到幾條友個腦啊？ 即係點啊？靠嗰啲咩港專啊、民建聯、工聯會啊嗰啲咁嘅興趣班簡述 嗰 啲 慢慢滲。渗沙子咁渗咧，系、可能仲好。跟住你一个 policy 嘅层面嗰度渗咧，就是、你搞反国教嗰啲好过啦。 嗯， 系咪呢条友根本系掠水啦？屌，你真系。 但係佢話即係據聞即係呢個梁振英咧之前嘅助理咧， 佢唔係走去開幕咩？梁振英 話佢有即係話有呢個 梁振英 嘅 助理先， 唔係前梁振英助理啦。 喂、哦，佢前助理 有、啊、有喂有呢個咩？ 前梁粉，你不如話屌個 唔係喎？喂，等先，前梁振英助理有個大陸落嚟嘅嚇，個係咪嗰條友仔？喂。仲要係女人嚟喎，係咪嗰條友仔生啊？ 陳怡 係咯， 嗰啲都係全部係昆水掠水友嚟嘅咋 嚇？ 邊個話俾你聽搞黨校嗰啲？有邊個唔係掠水啊？ 但係你唔好忽視佢個政治能量喎、啊。佢 我唔覺得佢咩政治能量喎、啊，真係 佢真係 你上完之後你可以選到區議員啊！你選完之後，你上完之後可以選到立法會議員。 佢喺呢個即係屯門嘅鄉事委，佢取代咗呢、這個黃叔喎、啊，劉黃叔嘅喎、 啊。唔係佢就咪就係似似呢樣嘢呢條 嚇， 係嘛？ 即係 以為自己，即係佢要擺出嚟嘛。律師會會長曾經係做過，係嘛？喺嗰個咩屯門鄉事委員會嘅時候贏過法叔， 係啊，係嘛？2012選過立法會， 因為你做過律師會嘅會長，所以咧你同內地有少少人物關係，咁、你借搞一間咁嘅 蘇科 嘅學校咧。嚟揾錢就咁簡單。 喂，但係咁講，你頭先講金田起義喎， 即係我而家做翻匪類監察院嘅角色啦， 係啊， 係嘛？即係某君做個電台名嘴，就以為自己講嘢好撚叻，就以為嗰啲係政治理論，撲街屌！如果係嗰啲係政策理論，咁跟住咧就再加埋自己做埋立法會議員，咪借呢個機會嚟揾錢咯！屌你真係。 大問題，佢揾錢都嚟有論述噶嘛？而家呢條友仔都有論述噶嘛？你頭先講金田起義，講義和團，喂，本身咪一班濕鳩走去論述自己嗰套。 佢之前係支持嘅遞補機制嘅呢條友係，即係佢都好撚積極下嘅其實。咁其實佢即係早期， 但我覺得阿爺咧，你唔好講得咁撚蠢。佢如果要真係即係搞香港嘅統戰，搞意識形態嘅灌輸，使唔使靠呢條友去搞一間即係收到1000多人嘅黨校啊？你唔係講撚少係嘛？你點樣影響香港政治啊？ 但係問題，如果搞起咗嘅話，阿爺追認，喂，咁你共產黨以後就依賴呢一個作為橋頭堡，係啊，高調活動咯。 我覺得呢條友係即係嗰啲保育黨嚟嘅，撲街屌， 係嘛？ 完全係。 啊！菠萝保育啲定佢保育啲先 ？More or less 两个都系差唔多，大佬屌系嘛？你攞咗 certificate 屌，我印十张俾你啊！仆街屌系嘛？你又唔系咩名牌大学？你话北京大学都似模似样啊！你话嗰时嗰啲咪公务员培训嗰啲都有张沙纸啊？系嘛？我去过咁、其实嗰啲沙纸又唔重要嘅，就系、是、我识到咩人先重要啊嘛！屌、我嚟到你呢个党校，我识咩人啊，大哥？系、嘛？即係頭先我講笑咋，今年起義嗰啲屌我都識啦，我都識講啦，幾大最重要嘅咩係咪 event 係共產黨撐嘅，咁我跟佢條路線用乜義啫？如果要跟嘅話，係咪義和團又啱嘅，屌打鬼佬又啱嘅，挑紅金交 扶清滅洋啊 嘛，咪咯，自己都傻嘅，所以我覺得呢條友咧，即係你話嗰個咩叫咩名話？ 何君瑤啊， 屌，即係真係唔記得咗。喂，佢真係唔係借呢個機會嚟揾啊，即係。话有搭通天地线，其实根本呢系二打六嘅内地官员，跟住借呢个机会嚟 sell 佢嗰啲所谓嘅课程，咁咪即系搵笨柒。咪上完之后有咩仇先？系嘛？我系咪识多几个中央嘅大官先？系嘛？有机会可以搵水先？我可以搞间药房先？搞金铺我嚟收自由行先？系嘛？唔系啊嘛， 但系问题你半年话报口咗，喂嗰班咁嘅官，喂你唔系中央嘅喺地方嘅，喂我起码可以做下土豪啊，喂我起码可以好似嗰啲咩尼日利亚系嘛，喺北部嗰啲咁嘅游击队咁样买几个女仔过去，即系赚下钱都好啊，系咪先做人口贩子？ 唔係，其實唉，呢、這個真係差唔多啦。呢、這個就唉，呢條友既然阿土你都睇，即係其實睇唔係，但係其實佢都幾叻㗎，佢都黐得，即係同阿邊個當年都有揮㗎。即係起碼佢黐著謝偉俊添，原來同謝偉俊搞個咩叫咩中產會，即係幾乎諗住組黨咁滯。而咧，佢話呢個即係阿法叔咧，屌你即係搞咁 Q 多年都搞唔成黨咧，即係佢黐咧都黐唔成，即係嗰陣時係即係黐呢個叫做係自由黨。咁所以咧。即係呢條友，如果你係即係純粹係以面皮去量度嘅話咧， 肯定好厚幾尺， 好撚厚。咁啊，即係但係我自己本身係擔心啦一樣嘢。其實佢係正， 我覺得你唔需要擔心啊。唉，你唔好替共產黨擔心啊。屌佢啲統戰工作完全都係失效嘅，吳家祥 係嘛？ 係嘛？你回歸17年嚟，屌你咪即係搞到而家，即係大家都係搞佔中 係 嘛？大家都係仍然係心心不憤嘅。而家唔單止爭埋你嘅政府，爭埋你嗰啲人。 嗯，你真系死唔死啊？你话真系系嘛？而家大佬我哋朗朗上口噶啦，支拿人啊咁样吓，屌你滚翻去支拿咁之类嘅嘢。喂，但系我觉得一个现象咧，从呢个何君尧呢单嘢咧，其实可以带到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回归之后咧，呢种所谓你成日讲嗰种啊群大资本主义， 系 啊，就完全系表露无遗。 系， 嗯，点解咧？就系、是、回归之后，即系我好似阿头先阿龙咁讲。喂，你冇晒法治法制噶嘛？ 嗯，系啊， 系咪？大家就喺呢一个即系仿似有一个法律嘅规定嘅情况之下咧，个框架里边咧，就大家系互相两攞着数。 嗯， 即系好似我哋最近讲嘅高铁 ，exactly 咪就系咁。 系啊， 系啊， 系咪、嗯？以前你话港英殖民地年代要益英国人都好，喂，佢都唔敢做到咁捻夸张啦。 系，你本身系咪有一个 deal process 喺度噶嘛？但系你今时今日系。兜过晒所有嘅 deal process， 直接咁样走去联络张炳良，走去讲话，喂，即系呢个工程系有延误嘅，咁样 嗱、 嗯，何 君 尧 咧，你呢、這个呢、這个 level 嗰啲咧就小混混， 嗯， 但系你高铁嗰啲就真系食大茶饭嚟 嘅，系啊， 系咪先？喂，系人都知道。你起嗰條高鐵，第一又唔係快好撚多， 嗯、 快幾撚多啊？好似話快幾分鐘， 幾分鐘嘅啫。 兩分鐘。 最大問題就係佢而家處理唔到嗰個一地兩檢嘅問題。 咪係咯，你一地兩檢係搞唔撚掂。喂，你唯一插到去西九嘅原因，得、 嗯、 一個嘅啫嘛。因為完善你個起物業啊嘛。 Non-stop 係 咪？咁嗰啲闊佬大媽撒咪撐你咯。 嗯。嗯唔係，對於 我諗佢原先都其實係帶唔起唔到，佢係中站嘅啫。 跟住我哋就攞過你嘅公帑嚟補貼。 啊 系咪？ 唔系呢个绝对有个原因嘅，因为阿爷佢自己本身就系惊香港迟早乱控制唔到，咁、嗯、所以咧有一条 前日呢、這个阿淡讲嗰样嘢就系运啲军队落嚟啊， 系啦， 唉，你又唔信嗰套嘢，唉，即系你净系谂住即系话，即系你空军运落嚟，喂，太高调啊嘛， 系啊， 啊，系咯，即系，所以我觉得我真系就即系呢个咧。喂，其實呢，哎，我哋又即係預告下啦，即係我哋陣間呢又請到阿齋 Sir 啦，係咪即係講下 D-Day Free。喂，其實阿龍你都好即係去過 D-Day Free 喎， 係啊，唔知點解我有去 D-Day One， 唔係冇去 D-Day One， 冇去 D-Day Two， 但係就可以無端端走咗入去 D-Day Free 嗰度。 喂，只要你 D 過就得㗎啦。 吓 你 D 过就可以入嘛？根据阿刘墉讲嘛，坚、 哦、 持话自己 D 过，其实你嘥咗两个钟头。 我系直头， 喂，我就守规则。我俾你听。因为我知道你未 D 过就唔可以投票， 唔系你 当 日你 D 系可以， 我唔想嘥咗两三个钟头，屌我日日都喺花生台 D 啦咁滞啦，讲政改系咪先？ 同埋好得一样嘢嘅 ，suppose 你应该系参加过 D Day 一，参加过 D Day 二，你好了解 D Day 三成个程序咧，你先至可以入去噶嘛？但问题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喎，咁无端端有个 friend 拉我入去，咁入去咯。 唔系咁你 D 过，咁你嘥咗两个钟头 D 啊嘛？ 吓、嗯，咪就系 D Day 3个两个钟头咯。但问题你之前 D Day 一啲都二加埋四个钟啊嘛， 唔系咁佢有合理性嘅， 是但一次得噶啦。 喂，我唔系要帮三子讲说话，即系佢有个合理性，点解你要 D 过嘅、嗯？因为嗱，而家你拣咩方案去六月二十二号嗰个公投嘅时候，咁你梗系作为一个即系参与者，虽然佢 open 啦，系、 嗯、 咪？咁如果你系有参与过嘅，你梗系有决定权啦。 嗯， 如果你 D 都未 D 过嘅，即系好似我咁，即系我以为自己好识啦，但其实人哋觉得我唔识噶嘛，系咪？咁、 啊、 你又帮佢决定。咁、 啊、 你咪似乎有啲咩拿過呢咁、 嗯、 樣係咪、 嗯、 即係佢都我諗佢都防止一樣嘢就係、是、你冇 D 過嘅話可能你有左仔湧入嚟呢點樣投撚晒何樂生方案啊、就 是、 香港2020啊咁就 PK 嗯 係咪先 唔係，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即係喺一個設咗一個 barrier 喺度嘅，即係唔俾你即係咁樣即係亂 Q 咁嚟嘅。 同埋你作為行動者自己本身，因為個個都簽咗意向書話自己係公民抗命㗎嘛， 係啊， 咁有權決定自己咩方案啦。雖然你問我，我就覺得戇鳩嘅， 係 即係冇理由公民抗命之前你自己都冇方案， 嗯、 就仲喺度叫人揀。 嗯 嗯。 揀幾多個啊？ 十五個方案入面，咁你啊求其揀一個，你認為合適嘅，咁就 OK 噶啦。 又多議席單票制，搞到要嗰啲有個個喺度策略性投票。 唔係，我覺得策略性投票，香港人不嬲慣咗係咁噶啦。即係其實你可以嘅，同時間我亦都可以嘅啫。其實即係你各有陣營，其實你各即係你唔好話各懷鬼胎啊。其實即係其實係各出其謀嘅啫嘛。其實係 啱啊。 嚇、啊，即係喂，你覺得你係？應該妥協嘅，喂，咁你咪拉班人。 喂，同埋嗰啲有啲都傻嘅，即係你陳方安生第日代表香港2020發表個聲明，喂，你係咪有病？ 你話嗰個投票唔能夠作為香港社會嗰個縮影。 嗯， 阿哥、阿姐，嗰、那個係一個群眾運動，嗰、那個係公民抗命。嗯，向共產黨鬥爭嘛！我嗰日都好清楚咁講啦。如果你2020方案係過咗6月22號嘅話，我睬你都戇居啦，去走去佔莊，你係咪傻噶？ 咁啊，梗係唔係個縮影啊？我覺得唔應該縮影嚟嘅，因為其實 應該縮影啊， 因為嗰班人係戰鬥嘅人嚟噶嘛，準備去。 係啊，我同你共產黨練過嘛。 係啊， 唔好講話係咪策略上應該開高價，原則上。啊，我都問自己，咁我邊一個方案係最好啦，係嘛？ 喂，既然係咁， 係咪先？ 既然係咁嘅話，點解無端端仲要開15個方案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嘅喎。 即係我覺得十五方案咧，你其實即係你走出嚟嘅效果就好撚魚目混珠嘅。喂，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有人就諗住撥亂反正，將一呢樣嘢其實係變咗係公民提名同埋冇公民提名之爭啊嘛。喂，點解去到呢度嘅時候，喂你突然間就喺度話你，唉，屌你咩策略性投票啊，乜乜乜乜？喂，如果你覺得呢個純粹係即係呢個妥協同埋戰即係鬥爭嘅問題嘅話，喂，咁你咪即係你咪反 chase 翻去轉頭咯。喂，即係從來都係選擇嘅嘢，喂，其實係各出其謀嘅啫嘛。其實係，即係我又唔覺得有咩問題。喂，同埋喂， 不過你話如果你問我，即係公平啲講，即係遲到四點幾去到嘅友，你就唔好講即係講大話話自己啲個，即係好似我咁，老實實。我又唔想嘥，好似阿龙咁嘥两三个钟头咧，真系啲系嘛？你咪九个拳。 我听人讲耶稣咗，唔知点解我个 team 嗰度， 即系你戆居得咁紧， 讲圣经啫，黐线 嘅。你问我，我嗰日同阿淡啊，都未开箱嘅时候，我拎股啦，梗系最激进啲方案赢啦， 一定噶。因为嗰班人全部谂住系占中噶嘛， 咪系咯， 唔系好多白鸽友喺度，我唔知点，我唔知点解点解嗰啲白鸽友， 你知白鸽友啊？佢而家呻紧笨，我收到个风啊，包括白鸽党。包括公民黨，因為佢真係走去守個守個規則啊！ 嚇 嗱，陳建文咧或者三子都包括全部講得唔清唔楚嘅 嚇， 即係我收個 message 同阿龍收個 message 全唔同啦。 係啊， 我最初就話你未啲過唔得，後屘我先最後一刻我先收到，淨係當日啊就話 D day free 你去一去討論咧都算。 嗯、 我收個 message 之前唔得噶嘛，民主黨嗰啲友都係收呢個 message 啊、嗯， 係啊， 公民黨都係收呢個 message 啊， 嗯，係咯、 啊，就話咧其實佢。加埋啊，公民黨加民主黨啊， 嗯， 每人係得百幾友，加埋二百幾友， 嗯，係啊， 即係咪輸曬咯？點解真普聯嘅方案會咁低啊？係嘛，咪輸曬咯？ 啊， 係 嘛？即係其實你話即係嗰樣咪叫做係君子可欺其方咯？ 同埋你三子都係捉蟲入屎忽嘅， 嚇、啊！ 你究竟係想鬥爭定係想妥協？我覺得佢越嚟越模糊。 初头想斗争，咁 后期想妥协， 系啦，咁 跟住就俾人夹上马，咁你点搞啊？ 喂，佢真系黎元洪嚟嘅啫，辛亥革命即系无端本来唔关佢事嘅，系啦，迫于无奈走出去。 唔系佢拱晒啲方案出嚟，已经你都知道佢谂住妥协噶啦，其实就即系谂住鱼目混珠。 唔系，其实我话俾你听，佢请国际专家已经系好可疑的一样嘢嚟。 啊最重要嗰樣嘢係啲國際專家咧，竟然幾拜湯家華方案，我唔知點解。 唔係因為佢點解咧？我唔明啊！嗰啲國際專家究竟係讀乜嘢嘅憲法學啦？因為我唔係讀 constitutional law 啦嚇。 嗱，即係你睇翻， 即係你冇理由就話咧，其中一個條件係跟翻憲法嘅。 係 啊，屌喂，跟憲法咁即係話。冇公民提名都得啦，因為你嗰度係冇寫噶嘛，佢咁樣講噶嘛。 即係要， 即係有啲人嘅講法，亦都喺即係法律上合理嘅 public law 就係咁噶嘛。我寫嘅你就可以做嘛，你唔係 common law 嘛。咁大陸都行大陸法，屌你揾啲法即係憲法專家嚟，你咪即係又係另一個捉蟲入屎忽嘅一個遊戲咯。係 啊， 係咪先？因為你要跟憲法，喂，老實講，從來啊，公民抗命或者啲咁嘅和平演變啊。都掉撚咗本憲法佢噶啦，仆街！我重寫噶嘛，即係好似阿黃老邪我哋講噶嘛，屌全民制憲噶嘛，仆街！都唔係網上，係咪先？喂，我理得你嗰本憲法寫咩？我認為我嘅政治制度應該係乜嘢先係最重要啊嘛！ 係啊， 咁你咪話佢係咪戇居？喂，老實講，湯家華你都知醜啦，陳方生你都自己知醜啦，邊有人？我会为你公民抗命去走去占中投你个方案噶， 系啊， 你个方案谂住同阿爷跪低嘅啫嘛，同埋你都未战斗， 屌我都唔知有幾多少有去佔中，有十萬人嘅，屌我乜撚都唔讓啦，仆街係嘛？差唔多要共產黨倒台添啦，好似某君咁講 嚇，即係我不要和平佔中，我要共產黨倒台。 冇錯啦，喂，如果而家真係，唉，得幾百有啊，屌乜撚都殺啦，咁你陳方安生幫我哋講數咯，屌你乜撚勁阿婆，係咪？ 嗯， 你覺得共產黨仲睇你啊？你勾結完美歐美勢呢個英美勢力，跟住你翻嚟，屌會唔會敲個咁撚樣嘅方案？ 嗯 嗯。 跟住叫我投你，跟住你话俾我听，对唔住，我对香港人好遗憾，因为我觉得呢个唔系香港嘅缩影。 最正咧喺呢个阵营入边咧，有一个人叫李永达先生，咁佢系啦，咁佢又系系啦，咁佢又系呢个香港2020嘅一个工作人员。 不如我哋留翻下一节阿斋 Sir 嚟讲下。 又得，好啊， 你讲埋先啦。哎呀，你打断佢，因为我想听下佢讲乜鬼。2020先咧， 你想我讲埋啊？喂，我想介绍一个人叫李永达，咁佢 使介绍啦，识啦， 系啦，咁样咧香港2020嗰度咧就打緊工嘅，咁與此同時咧，佢亦都係民主黨嘅人， 核心 係啦。咁 suppose 民主黨咧係應該要支持呢個三鬼方案嘅，但係問題佢又幫2020 work 咗個方案嗰陣時，佢企邊邊咧？我根本就唔知嘅。 咁你即係民主黨好多呢啲人嘅蔡耀昌咁，係嘛？民主黨係咪等於社區組織協會 SoGo？即係要求七年變一年嗰單嘢咧，咁樣係嘛？咁佢都係打工嘅啫。 但問題佢係咩人？好恐怖咁呢個世界。 好啦，我哋轉頭翻嚟再講。 好。 中橫四海政事，古今中外歷史，盡在笑談之間。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獻《黨國笑談》。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陈建文。 咦，买晒排骨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嚟到第三節啦，咁啊，我哋咧之前咧收到阿齋 Sir 嘅 PM 啊，即係陳士齊啊，浸會大學嘅講師咧，就話佢要嚟屌柒民主黨。屌喂大佬，我哋呢度咧阿齋啊，唔使屌噶啦，個個都係屌民主黨嘅。幫我哋先講一個問題先，喂，你有冇發覺咧嗰啲保守方案加加埋埋咧都唔夠5%？ 啱啊，係啊，好好啊，其實呢個最好點樣講咧？其實 D-Day 3咧。是令大家對 D-Day 都有啲改觀嘅，對佔中，即係覺得好似所謂叫做咩啊？最好玩用翻呢、這個嗱，而家大概六月啦，用翻1944年，而家啱啱幾多年啊？ 而家係2014， 六十年前D-Day 講翻D-Day 係咩啊 ？The battle line is drawn， 係 即係話而家就畫條呢、這個係分界線，呢條打仗就係而家嗱開始畫戰號。戰號就係呢個公民提名，係咪呢件事咧？即係兜兜轉轉，今日嚟到呢度咧，其實係件好事嚟嘅，係嘛？呢件好事咧，就即係當然我哋就即係我6月22號都唔喺呢度啊，去咗温哥華陪我屋企人啊，嗰日要喺嗰邊 投票， 係啊，就係、是、啊，所以咪就係而家要呼籲海外，如果有人聽，如果大家幫手咧，即係今次真係要幫手啦！我話知你呢、這個呢、這個咩台，你中唔中意？如果你覺得呢個節目啱聽嘅，唔該發曬俾嗰啲海外啲朋友。叫佢哋，如果香港人仲可以投票嘅，一定要投， 哦、 啊，即係一定要投。點解咧？一定要冚贏， 肯定个真普联方案咯，即系唔好意思咁讲，系咪啊？即系因为要叫民主党死无葬身之地，即系咁讲。呢、這个咁嘅卖港民主党，我已经喺个 Facebook 日日笑佢，佢叫做 Democratic Party， 唔系 Democratic。 你点解我唔识啊？你再讲一次。 Demon， 佢 Demon 佢魔化咗 Demon 啦，然后佢系河蟹，咁啊 Crab 咯。 系 啊，咁但系佢有大支嘢，咁啊叫 Demon Crab Big Party。 喂，但系不过话时话阿斋，我觉得有一样嘢要 clarify， 其实民主党咧对真普联嘅所谓三鬼方案咧都唔 系 好坚持嘅。 我就先攞命啊嘛，先攞命啊。 喂，其实真普联嘅方案，嗱我真系唔明嘅，我唔知道你点样睇咧。我发觉咧，即系占中亦都系奇卵怪怪嘅。 唔紧要， 三子啊，喂，其实根本真普联嘅方案咧，基本上已经系所有人嘅共识同埋底线嚟噶啦。 系啊， 因为佢有个提名委员会喺度 啊 嘛， 系啊系啊， 你人力方案又好，社民联方案又好，或者而家学界方案都睬你都戆鸠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 啊？啊， 喂，民主党都唔捻坚持啊！我话俾你听， 啱啊！嗱，即系我哋，我俾容许我用少少时间咧，好似即系叫做咩啊？开天辟地，翻翻转头讲， 系， 其实咧嗱，旧年黄之锋佢哋一提呢个公民提名，你用人嘅直觉，即系你自己嘅民主权利嘅直觉，你系咪应该话啱噶？系呢条线嘅， 啱 啊，系咩？但系咧頂嗰陣時咧，就即係你都可以話未夠稱小朋友咧，就係有少少怯。咁啊，去問一下啲嗰啲黨派大佬啊，點知你一個二個黨派咧就喺度耍佢，就喺度話你嗰個唔得嘅，你嗰個勾啦咁樣。我頂你個肺！如果你諗翻轉頭，你呢班人點樣叫自己做泛民？ 唔係佢哋係 你叫自己做泛民，你竟然可以唔知道自己嘅權利喺邊度喎？你有個公民提名權，阿頂，你可以唔知道，然後你可以叫班細路仔翻屋企瞓覺。嗱，咁一班細路仔當年好彩翻屋企瞓覺，點解咧？因為咧兜兜轉咗，其實我哋啲學者嗰陣時候其實都係好戇鳩嘅，即係唔好意思講。嗱，我今日都講好多粗口啊，即係平時唔講。咁啊，即係好戇鳩嘅，我有一班學者冇出嚟撐呢個學聯學民喎。 係 好啦，但係。冇出嚟撐嘅時候咧，咁大家喺度打哈哈，唔知做乜好啦，係咪啊？咁於是乎突然間你出個真普聯，全世界咪隻眼望住真普聯啦。一出到嚟見到裏面有公民提名，咁諗住 that's it 啦，係咪啊？你民主黨啊，或者你工黨，各個黨咁鍾意有政黨提名啊嘛，公民黨，咁啊俾你咯，咁啊好啊。呢、這個三位方案本來好合理嘅， 係啊， 冇人諗到民主黨嗰班 demon crap 咁交。就竟然自己出嚟话，我都唔坚持呢个噶， 唔可以话系缺一不可噶。 顶你个肺！即系你知道当时已经有一啲人咧分析得好好，你揾翻嗰篇文啦，嗰位山中人士喺呢个 Emedia， 佢其实分析得几好。 Emedia 佢就话咧，你蠢都唔好蠢成咁。 系 你而家去揭个底牌，话俾人听，我个肚腩系可以割嘅咁。你咪去俾人割，你咪俾人切咯。 唔係，所以我咪喺度成日好懷疑咯，就係。 即係唔係嘅？佢根本班民主黨嘅人根本就係賣港啊！ 你壓住落去佔中，諗住哇呢次溫和民主派唔好似即係上一次咁咧，政改之前 係啊， 俾我哋搶咗呢個五區公投。 係啊， 屌諗住立撚住個佔中。喂，大哥，我成日都話啦。我唔知啊，即係你同唔同意？如果啊嗰日2020個方案過撚咗，或者6月22號2020個方案過撚 咗， 喂，我同你使咩嘥時間佔中 啊？唔使佔啦！ 屌你嘥氣啊！你為我為咗咁， 係啊， 我哋個牌即係我個牌冇咗，或者你嗰個教席冇撚咗， 係啊，為咗咩啊？ 為咗你陳方安生嗰個咁樣嘅。 係啊。捧你大白人大叫捧你上去做候选人咁解， 唔系佢哋嘅意思系 差唔多系自己自订作新订做， 嗰个咪就系共产党喺基本法写嘅方案咯。 佢哋嘅意思就系话，连共产党如果连咁 mile 咁妥协嘅方案都唔得嘅话，咁啊迫于无奈占中咁样啫。 你策略上是 多余啦，你做咩攞你条命去为咗啲咁小儿科嘢教飞？ 好啦，我唔同你讲原则，我讲你同佢讲。 系 如果阿龙头先你引述佢嘅。point 係啱嘅話咧，咁咪鬥咗先講咯。我哋佔中唔係佔一次噶嘛。嗱、 啊， 如果我哋而家當我哋少少底人啦，一萬啦，去佔共產黨就拋2020嘅方案，屌我哋再嚟咯。 係啊， 係嘛？嗰陣時候可能唔係一萬嘅咯噃，可能係二萬，可能係三萬，因為慶啊嘛，大家 係啊， 係咪先？使唔使你自己走去同阿爺獻身啊？陳老太， 唉，如果陳老太嗰啲唔好講啦，嗰啲真係同黃老太、白街嗰啲一樣咁，白街爛太 坦。算，講民主黨 嚇、啊，好啦，咁民主黨佢最賤就係你自己去懟冧真普聯咁啊，等於你令到真普聯個方案咧就唔知係人定係鬼，就飄搖喺空氣中。好啦，飄搖喺空氣中咧，你其實你應該知道自己大鑊啦，於是就喺度扮佔中。 就企圖用佔中咧，即係攞翻個顏面落嚟。好啦，但係你其實你可以一補選就知道你自己 PK 啦。好啦，你知道你自己撲街，你而家先至翻嚟個真普聯方案，真普聯方案咪打折扣咯，係、咪？因為最大問題就係點解話叫大家全部海外華人？香港嘅海外華人，全部大家一齊要投翻，嗱、朋友支持，唔該人力，你犧牲下自己，因為你今次其實已經贏咗好多掌聲啦，係嘛？咁你人力唔該，你啲票全部票源集中翻上去三學方案，唔係因為我係學者，而係因為學民，仲有因為呢個公民提名係神聖不可侵犯嘅權利，唔該大家翻去嗰度，點解啊？因為你個真普聯方案如果過咗話，我最驚。就是、民主黨，你再賣港一次，你就代表香港人拿住個真普聯方案同阿爺下邊話：我哋唔係缺一不可㗎、 啊， 我哋係三缺一都得㗎，照兩腳凳我哋照開飯㗎。你都玩 喂兩腳凳都好啊，單腳凳嘅時候點算啊？淨係 單腳凳咁咪企單高橋啊？你見過有人玩雜技玩單高橋係掂㗎嘛？ 不過我最不 真 係 攞命。 我就尋日睇完咧善眾街嗰段説話， 佢哋而家酸流流嘛？ 點解咧？ 好好笑啊！ 善眾街就咁講，我尋日都即係偶一為之咁望一望噶啦。佢就話咧，佢要質問人民力量同埋社民聯。 質問 點解你作為真普聯嘅成員係唔撐呢個真普聯？阿齋其實頭先你已經講個答案㗎。我屌你之前話唔係可以唔係缺一不可嘛？咁大家都唔係缺一不可咯。同埋事前，喂老實講，你應該話俾。社民聯 同埋答俾我哋， 同埋你應該同三子講話，對唔住，佢係真普聯嘅成員，你叫佢唔好撚提方案，你唔係事後講啊，事後你真係輸打贏要啊， 啱啊，啱啊，啱啊，嗱，你有乜嘢資格？你有乜嘢道德力量？你有咩道德位置可以叫人哋唔好去提方案啦 ？Since 你自己第一日就 betray 真普聯嘅方案，你第一日就自己背叛真普聯方案，你令到真普聯方案咧，其實係差唔多好似似有若無咁樣。话你自己又可以做初一，人哋唔可以做十五喎。而家咁讲， 佢自己 你自己去死啦！民主党， 唔 系你呢个叫咩民主党？你呢个盲主党或者你呢个魔主党？阿、魔主党，我又就叫佢做魔主 党。但系而家好惊啊！你又唔好即系铺屋都系咁紧要。点解佢退出真普联咧？嗱，因为佢话 退啦，退啦， 唔系一个四票啊！仆街啊！阿斋 点啊？退出咗真普联咁点啊？ 屌咁咪佢咪跟2020咯？屌咁咪 佢卖佢卖紧噶啦！其实民主党你谂下，有汤渣。呢、這個世界只要幾個湯渣加埋就會煲碗假湯俾你飲㗎啦，即嗰啲叫 B 貨假湯俾你飲。而家嗰個阿爺個方案，我喺 Facebook 已經唔叫佢做嘅 A 貨普選啦，因為 A 貨都好似真㗎嘛。而家阿爺嗰啲係直情係擺明嗰啲線布甩甩落落嘅 LV 嚟㗎嘛，係 B 貨普選。大佬，如果香港人俾 B 貨普選出到嚟，我哋顏面無存啊！我哋顏面何存？香港人係咪可以話俾人聽我係似西方人？你哋係似中國嗰啲？好 seven 好 seven 嗰啲人啊！ 仲有最關鍵一點就係你俾共產黨過骨， 唔 係 咯？ 話俾你聽，一國兩制幫你啊有普選嘅，你真係幫佢塗脂抹粉啊！ 唔係咯，我就話香港人而家呢條線係關係到唔單止我哋嘅普選權利，係關係到所謂香港人嘅 very identity， 我哋乜嘢為之香港人？ 唔係，但係問題你見到民主黨今時今日咧，點解打幾手牌又支持又要支持真普聯方案，然後咧就揾多條友咧就走去玩呢個香港2020方案。個原因係在於佢真係好 care 北京。如果兩邊都唔接受嘅話，咁佢點算？兩邊不是人啊嘛！ 佢好想開谷花，佢好想賣 pat pat， 你咪賣咯！你就正人君子啲，你即係唔係叫做正人君子？你真少人啲，你就話俾我。 唔係佢問第一個問題嘅就係我代佢問，嗱唔代表我立場，你乜柒都唔要先。如果你而家咁搞法，阿爺強啊， 我真 係乜柒都唔要。 我乜問你啊？你乜嘢叫做乜柒都唔要先？ 即乜都冇 啦， 原地踏步。 你知唔知中文公民推薦係乜嘢概念嚟噶？嗰日我啱啱我哋個組咧，一啲啲撞到黎文樂，啊呢個後生真係好嘢。 Oscar 拉 ，Oscar 幾好嘢。佢講話公民提名咪即係話你如果你有35,000人簽咗條友嘅，簽條友嘅，我1,200人就可以侵贏你。乜嘢叫做普及如平等嘅提名權？我的提名權咪消失於無形咯， 一票一等值。 公民推薦其實唔係公民推薦，係公民中戰中方去推薦，即係話公民中戰。中戰啊，公民唔係公民推薦，係公民中戰啊。我嘅 我嘅普選權利，嗱你諗下 D D 三個人咧有三條問題，其實第二條已經開始柒噶啦，嗰條問題係咩？ 北京我可以接受 咁啊，唔係啊，第三條先係，第二條係如果大多數香港人中意呢個樣嘢，咁點啊？我話頂你，嗱呢、這個就係你係咪真正嘅民主派嘅嘅 battle line？ 呢個係你嘅真正嘅 agenda， 呢個係你嘅 agenda。 真正嘅民主派就係話，我個人呢個神聖不可侵犯嘅提名權， 嗯， 我有乜嘢又俾你？六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香港人和谐咗去啊！ 嗯、 就算你699999个香港人中意做投降派，你有咩理由投降埋我嘅提名权啊？ 被投降 呢个系我嘅提名权。嗱、如果我用另外一个讲法，大家应该明白，即系等于佢香港小姐 系， 你搵几件猪扒嚟选。嗯、我点解横睇掂睇都我觉得我自己靓过你噶，我有冇权出去选啊？ 冇 冇 啊，就系冇啦嘛。 唔系、 就 是，你答翻何俊仁嗰个问题。 系咯， 佢嗰日真系好真心同我讲嘅，即系当佢真心交啦。佢就 你系咪咩嘢都唔要？ 系原地踏步。 咩嘢叫做原地踏步先？而家唔系原地踏步，你要地翻倒翻转头睇。你諗下香港人喺2010年多謝嗰陣時嘅五區公投，令到阿爺好似表面上話而家俾你2017不遲於2017有普選嘅時候，你知香港人，你知香港人最乞人憎地方係咩？我哋太順情，我哋係信個字面㗎嘛。你話俾普選，我咪諗住你俾普選我。我點鬼知由2010年開始，你帶我遊花園遊到今日2014年，你直情係帶到我話，哇！原來我而家唔係遊花園，唔係好似當年主教話。游花园冇路线图，游花园而家系你带我落地狱噶。 嗯 嗯， 呢一个咁嘅假货 B 货普选出到，咪即系落地狱？点解话落地狱？大家谂下，如果2017年出个梁锦松对阿林郑咁样，譬如咁讲， 家业刘淑仪 一个吓，家业刘淑仪一个咧就鬼咁爱家庭嘅，咁你仲有个国宝喺隔篱 吓， 一个林郑系好似系能力嚟嘅，好似能力咁吓，知啊？你唔好去谂系真定假 吓。 跟住你大家話兩害取其輕，一定要投投完出嚟，譬如林鄭出到林鄭嗰個叫 popular mandate 啊，嗰個話而家全港350万人裏面300万人選我啊，跟住冇過23条咯， 嗯， 佢過23条，你 有冇 票冇啊？佢話我有300万人支持我，而家出嚟搞23条。 喂，簡單嚟講啊，齋你即係話， 你知唔知啊？我哋係陷入地獄。 嗱，你所謂嘅陷入地獄就係一個唔係真嘅普選嘅方案，而我哋去 endorse 咗佢 個阿爺嘅人，而呢個阿爺人仲有你自己去背書， 冇錯， 你自己香港人自己去背書啊！ 我哋 reinforce 咗呢一個嘅假嘅一國兩制啊！ 係啊， 但問題 呢個先至攞嘅，我寧願嗱，我寧願我冇得選。咁我永遠都 話你 六格九，你係六八九， 係我背過你 六八九，你永遠都係一就六八九，我永遠都背過你。 係， 但係如果你話而家係你自己有份去投嘅，你到時好多香港人就好鵪鶉嘅咯，鬼咩鬼叫我自己投咁？佢而家要推一家人，咪推咯，即係話佢而家拱你落地獄。 但問題温和泛民嘅陣營裏邊咧，佢自己本身就有一個問題，佢話：喂，呢個係一個最後嘅機會，可以同北京走去傾，而北京喺2020不斷咁樣走去講，喂，你嗰票都是普及而平等的嘛？ 哪里是普及而平等？你一定要翻翻去最基本概念。你的选举啊，普选是三个权，一个就是提名权， 是 一个是被提名权。提名权就是被提名权。我 参选 够靓，我就去选港姐。 参选权或者叫做 提名权、参选权同 投票、投票 被提名权。你就记得提名同被提名是同一样嘢。 系 第三个先至是选举权啊嘛。如果唔系，我俾个柒头你，三个柒头，你去选，你选条毛咩？ 啱， 系咪啊？呢个就唔系真正嘅普选，唔系话因为到时你人人都有呢票投，你就系叫普。 唔系，同埋我觉得咧， 因为你最后唔系选你自己要嘅人。你真正的普選的意思就是你要選你自己喜歡的人。 阿齋，我覺得他有時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真心交呢， 這班不是真正民主黨，他不是真正明白民主，他現在是說 他經常以為 移開了， 他以為好像那時候梁家傑去參加小圈子選舉，或者何俊仁，他真的以為共產黨給他那百多個提名。有一次我這樣問何俊仁， 他以為共產黨俾百幾個提名嚟， 即係唔係啊？即係好似嗰1200人或者800人裏面咧，嗰陣時候佢咪可以走出嚟做 candidate 嘅。我話俾佢聽，我如果真有普選嘅時候，同埋有真係有普選，你有機會贏嘅時候，共產黨唔撚俾你啊！ 一定啦！ 屌你喂大佬啊，嗰個係共產黨嚟噶，人哋計得好撚清楚㗎， 即係入閘機會都冇。 你以為 冇？ 因為點解咧？佢一控制嗰千二人，其實佢已經完全係清楚曬呢班係咩人嚟㗎嘛？ 過去特別呢過去呢一年， 嗯， 咁我哋都要多謝佔中嘅。如果唔係多謝佔中一提出嗰樣嘢， 嗰、那個咁嘅689年呢、這個呢、這個政改諮詢都唔俾你啦。好啦，而家一俾你嘅時候，你記唔記得呢一年你聽過幾多嘢？你記你將你個聽到嘅嘢，你自己所謂升 into your heart， 你諗翻轉頭。 係 不斷其實俾一個概念俾阿爺做，其實阿爺係好驚你嘅人出。 係啊， 阿爺係好驚你香港咧係出到啲反對佢嘅人。 係啊，外國外港啊嘛， 控制唔到嘅人、嗯。所謂外國外港，即係佢控制唔到嘅。咁你諗下呢一樣嘢一講完你就知道你係永遠唔可能喺一個真正普及而平等選舉裏面，你係會提到你自己心水嘅人出嚟㗎嘛。咁嘅結局係你倒轉頭被逼幫佢背書佢出嚟嗰啲垃圾，三個689俾你揀， 係 唔係一個689啊？你自己乘三啦。 喂，同埋到時咧為時已晚㗎啦，因為點解咧？ 晚啦，你冇得。 你去到嗰 part。因为点解你都要三分二立法会通过？点解我话成日喂大佬你唔好叫佢走住啊！大佬你夹实佢啊！大佬一齐即系箍住佢，唔好俾佢过啊、嗯！喂，佢一过咗，喂到时点啊？你我哋抗议啊！ 抗议啊！嗯、到时抗议唔到噶啦！ 你谂下当年 噶啦， 当年啊，梁家杰对曾荫权嘅时候啊，大家睇紧电视，当自己投捻咗票啦，仆街！ 香港人就系、香港人民就系喺打飞机投票咯。 系啦， 我哋连美国总统选举我都投紧票噶，好似唔系美国总统选举就觉得自己投紧票咁啊嘛。 但系问题你 我哋喺中国权力斗争就觉得自己投紧票俾习近平一样啫嘛，俾 即系 胡锦涛。 但系嗰啲系食花生嘅啫嘛。 香港人最中意系一个叫做咩啊？打飞机式投票嘛。老中發夢嘅時候投緊票啊嘛， 但問題建制派佢自己本身咧都有個論調嘅。第一樣嘢，呢、這個喺阿爺嘅角度嚟講，呢、這個係一個管治權之爭。咁問題如果真係俾你， 唔好講普選啦，西方嘅概念同中方概念唔同噶，日日都講話阿爺要有百分之百肯確定。逢選舉就係冇百分之百確定嘅一個遊戲，有百分之百確定就唔好選，唔 Q 好選啦，選你又冇咩？ 派軍隊算啦、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哋而家係更加萬劫不復。所以嗱，你亦都記得喺呢一年裏面其實幾個好重要嘅意見領袖，政治方面嘅意見領袖，其實已經一早開始講話拉倒。我差唔多亦都喺同一時間喺 Facebook 話，大家不如拉倒。呢、這個就係連月爭。李儀都係咁講，你不如拉倒啦。如果你幾年俾用咁嘅嘢你嗱，當倉初大家2010年聽住佢話不遲於幾時幾時嘅時候、大家個想像即係簡單講啦，而家用翻嘅最普通人最中意聽。而家話俾條女嚟，你望住嗰條女就係好索嘅，係 啊。 到最後佢俾條八婆你好醜樣嘅豬扒， 嚇、 送阿陳太俾你，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你自己答我。 你要求高咯，就係 唔係 揀曬 即係你要唔要啊？而家我問你， 挑全世界得一個女人嚟神坛嘅時候，你都殺啦，係嘛？ 唔係啊嘛，或者自絕孫。你當日啊，大佬， 最多 當日佢講俾你聽嘅時候，你個腦中係諗住一個美女㗎。係。而家竟然咁樣樣，最後係冇得喺你自己揀裏邊，唔係話我中意三條女裏邊，我再揀喎。 係 係啊。 而家係冇得揀，你係俾個最醜樣嘅你都。要白雪公主变巫婆，你都要。哇！咁你啲系咩人嚟噶？你自己，你从此你香港人唔可以喺国际立足。 但你 去到外国，人哋问你， 但你见到 点解咁你都选？ 系 人哋好， 你都去投票， 你都投票，你冇权投票，你都去投票。 系 个问题系在于温和泛民同政府而家嘅意见合流。 泛民 啦 ，OK， 嗰班春泛民 唔系温春泛民啊，嗰班系卖泛民。 系。 卖民 卖港产 卖民嚟噶啦，系卖民。 但系佢哋而家同政府嘅意见合流，系呢个系呢一个。 佢已经卖港，佢梗系 最后机会啊嘛。 佢嘅最后机会，你就要截佢啊嘛。而家嗱，即系话正一叫做堡垒系喺最后系喺人你自己嘅人里边崩破噶嘛。我而家有条奸细喺度，你而家系咪第一时间去截个奸细？你同出边嗰啲打咩？你而家 battle line draw 就係 draw 喺呢度，呢個奸細你第一時間懟瓜佢。 呢個唔係某人嘅喪屍論啦，即係喺商場入邊外邊一堆喪屍，但問題裏邊嗰個變緊喪屍， 你 先至。 即係睇咗咁多異形，睇咗咁多喪屍，你 唔知啊？ 你都唔明啊？ 阿龍啊，你唔知點解？我同阿齋Sir 嗰啲叫温和泛民頂佢個肺啊！ 唔係我哋自稱啫。 Demon crab 啊，記住。 我同阿齋Sir咧，即係佢唔係大我好多咧，你大我十年八載。 係啦， 係。 咁但係我哋都會有一個感覺就係，點解學民思潮或者學聯嘅方案咧？我哋會接受，寧願拉倒咧。我哋有個感覺就係、是，喂，呢班僆仔十零廿歲，佢話佢繼續鬥多廿幾三十年啊嘛， 係 你鬥咯。喂，我點解有權可以幫你決定一個妥協嘅方案，而最後可能 possibly 係 turn out 係一個 假嘅普選咧， 我哋係對唔住下一代嘅， 冇錯。 我哋香港特別啊，而家香港嗱好多上一代嗰啲河蟹佬啊，好多嘅中產裏邊， 係啊， 個個就河蟹噶嘛。誒、阿爺要俾佢啦，梗係啦，你手度揸幾沓樓，阿爺有咩整到你條毛咩？ 同埋佢諗住咧就係殺住先。 系 呢、啊、个咧就系 错在错喺呢度。 五六十岁嘅民主党嘅人，或者而家主流泛民面对嗰个问题，杀咗先，下次再斗 乜嘢啊？ 下次再斗， 我话俾你听，下次 我真系冇心机同你斗。 唔系主流泛民个谂法，今时今日就系话佢八八年高山大会一直玩到今时今日，都好似争取唔到啲乜嘢，咁梗系有几多杀几多，剩翻嘅嘢就靠你哋努力啊嘛。佢哋要向政府， 比如咯，你当年高山大会要嘅系乜嘢？到今日要咩？你永远。都是一定要娶个靓嘅老婆噶啦，每一个男人都系、你最后而家俾个八婆你， 唔系佢 有老骗婆你， 佢谂法就系、是、佢法就有閪屌你屌唔屌先？ 你起唔起到头啊？即系用翻阿文，你起唔起到头啊？你有意愿去起头咩？除非系两个老骗婆，咁你都要拣个，咁但系咁你就死啦，你就系帮嗰个睇落冇咁肉酸嘅老骗婆背书啊！咁佢翻到嚟屋企咪糟質你咯，你從此就避開菊花咯，係咪啊？唔好意思，我本來咁唔中意講菊花，但係真係會開菊花，而家真係將你開菊花，你而家就係菊與劍嘅問題啦。 好啊，真係，我哋休息一陣，我哋今日加時啊，本來我哋得三節嘅啫，唉，因為你口若懸河，我哋加時一節，我哋繼續插呢一個咩啊？公民黨定民主黨啊？ 民主黨， 民主黨。 哦，唔好集中民党，好，我转头你， 我哋净系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个 assist 觉得系我有路嘅， 哦， 所以咧佢就觉得可以开廿文廿武， 哦，俾个閪去舐个， 系啦，而亦都系头先所讲，就系佢想博表现，因为成扎高层喺度。我都問過很多朋友，我可以怎樣拆解？我最喜歡的聽我的意見一招就是說即場辦，哇好痛啊，哇哇哇你拍啊，不好意思好痛啊，隻耳仔你拿去拍了先啊， 羅克道開工， 坑撈兩面刀， 我是 Win， 我是 Share。 花生當飯食，我們最積極。 HK Peanut，我是刘世良。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斋，头先咧你就有一点啊，同我唔同意见嘅咧，口若悬河啦，你系咁抢咪啦，你学咗黄老邪咁啦，我就话公民党咧系要屌噶，点解要屌公民党？嗱，呢个我意见啦，你听下我谂法啦，喂大佬。汤家骅咪公民党党员啦、 啊， 咪系咯，你都屌汤渣啦。第二，佢条僆郭荣亨同佢一齐喺街度派汤家骅方案单张啊，系咪先？喂，嗱，我当你公民党，你唔好打两手啦， 嗯， 系咪先？喂，你党不成党啊，大哥， 香港从来都系咁噶啦。 喂，有冇搞错？你话民主党要屌，咁但系民主党嗰班契弟都铁板一块，大家都箍实啦。 铁板一块的契弟 系啦， 冇一个唔系契弟啦。 喂，大佬，你识走位嘅公民党而家，大哥，一方面就派郭荣亨、汤家骅去做契弟， 佢五路奇兵， 即系我哋大家 我前黨友大家都明白。當年我哋就覺得過分屌佢，係咪？即係所以我咧就即係而家就覺得係與人為善。佢裏邊都仲有好多好人嘅，係咪？咁啊， 唔係我都信大部分好人。 至少阿陳家洛而家又出咗嚟啦，係咪啊？半跑半邊佢嗰個陣前半邊啦。 係。 聪明啊，聪明仔就应该是咁噶啦。倒转头，你睇形势， 古惑仔亦都系 叫。你睇形势啊嘛。第二，你真系睇嘅形势系，你要记得你嘅大主顾系边个？唔系共产党，你嘅大主顾系你选民，唔系你公民党点出嚟啊？不过我而家话，咁嗰几条友一定要闹爆啦。 嗯， 嗰几条友就系你个汤渣，汤渣就只会继续，汤渣会黐多啲汤渣。 系。 咁四个汤渣，五个汤渣加埋，阿爺就可以煲煲假汤 B 货普选俾你咯。呢个讲系一早预啦。 唔系呢条友点？ 呢个一早预。 呢条友契弟到系点咧？佢系最早提嘅契弟方案出嚟。 佢系契弟，佢从来都系契弟，佢从来都系汤渣。其实唔系今日先知。 明白。 就算当年我哋同公民党好关系，我哋都知。 系。喂，等先，汤渣。 不过问题就系香港嘅政党冇 party discipline。啱嘛？ 你冇理由唔 discipline 啊嘛！ 嗱，你都翻嚟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就係成日今次成個普選討論裏邊都冇討論一個問題。呢、這個其實係我個人，我都喺我嘅網址提咗。你一定有政黨法噶嘛？ 嗯， 同埋你一定要政黨法底下有政黨正常運作，同埋政黨喺立法會係有充分提名提案權噶嘛？呢啲人根本係阿爺呢種中國人嘅 shit。Civilization 系 ，civilization 啊，唔系 civilization 啊，系 shit 开始噶。civilization 咧系好核突噶啦，系永远西方嚟到任何好嘢，佢都将你和谐咗，将你变成一啲好核突、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嘅滑皮嘅东西。 中国传统纲领啊嘛， 中国传统系永远将你滑皮化。好啦，而家个滑皮化个最可恶嘅地方就系香港嘅政党冇政党法， 系啊， 去到立法会系跛脚。 系啊， 呢一两样嘢冇咗，点解政党提名会变成咗我哋而家要排除嘅嘢咧？因为政党提名就变成乜嘢？因为政党会卖你啊嘛。 系啊， 公民提名即系我自己提自己，我有冇嚟卖自己啊？ 唔系，其实老实讲，即系真系 所以点解要 我哋 academically 咁讨论，或者从 practical 咁讨论咧？点都好，其实公民提名系撩鼻一格嘅嘢，就系话 本来系。 一個 reserve 嚟噶嘛， 嗱 就話你班契弟，即係正如你咁講，喂，如果你政黨提名一個鳩屎嘅人，喂，我唔得喎， 嗱， 我哋都仲有保障喎、啊， 但係好得意， 我哋要多謝阿黃生啊，阿芒果黃先生，當年佢喺嗰本議事乜嘢嗰度啊，啱啱第一年出嚟嗰本嘢，我幫佢編嗰本嘢啦，佢喺嗰個 preface 寫得好好噶，佢其實講翻美國立國嘅時候。当初初全世界搞民主嘅时候，冇人觉得政党系啱嘅。我哋中国人咧就仲死，读埋晒啲咩由东汉嘅东林党争，去到北宋嘅新旧党争，去到明朝嘅呢个东林党争，又系啊，即系 欧阳修朋党论啊嘛。 咁咧，我哋咧就会觉得政党系啲好垃圾嘅嘢嚟嘅。但系呢个问题系唔明白西方民主，佢最后美国嘅联邦。點解會出聯邦黨，然後跟住出呢個共和黨，最後出翻呢個民主黨？呢、 嗯、 個你就要睇到係好重要嘅嗰、那個發展。咁、 嗯、 呢個發展係政黨一定要俾佢一個正常嘅生態、 嗯。 正常生態就喺呢個政黨法，同埋喺呢個政黨法係啦，即係、就是、所謂同埋呢個提案權，全部喺議會係充分權力。如果咁嘅時候，正常生態底下，的確公民提名係撩鼻一格。不過我俾翻個歷史資料大家，等大家記住呢個歷史資料咧、 嗯， 你就會明白公民提名嘅重要性。公民提名就係就算你而家阿爺咪好鍾意用各種渠道話俾你聽，美國嗰啲政黨你睇幾自私，一個人都鬼咁自私。嗱，成日都令到政府停擺， 但問題 搞我哋停擺，又喺度攞美國講啊。好啦，但係你只要政黨會自私嘅時候，最後嘅防線喺邊啊？就係、是、公民提名啊嘛。嗱，呢個就係98年嘅時候，克林頓之後俾阿戈爾選，戈爾衰喺邊啊？佢雖然表面就輸俾布殊，但係原來後邊係因為有公民提名，選咗條環保佬出嚟。抢咗去民主党 10% 票去，佢就 系 死喺个 10% 票度嘛。咁、 嗯、 当然你可以话公民提名可以搞局噶，但系正正就系公民提名系神圣不可侵犯权利就系呢度嘛。我中意搞局， 嗯、 我冇权搞局咩？我点解一定要中意你两个大党啊？嗱、啊，所以大党嗰个咧喺公民提名一定符合资格噶嘛。所以其实严格嚟讲，你嗰个真普联方案系唔需要有政党提名噶。 你唔知啊？ 你有系有公民提名，同埋有。 阿仔 有呢個提名委員會，嗰、那個公民提名會點？ 你聽我講多句啊！ 咪可以攞3萬。 你知唔知主流泛民咧？佢臨喺投票之前，我孤影其名啦，因為佢即係私下電話同我傾電話嘅時候同我講，佢就話咧：喂， 你啲民間團體咁中意公民提名，係咪怕我哋啲政黨壟斷啊？係咪你哋想推你自己嘅候選？ 你政黨自己隨時攞到公民提名㗎啦。 唔係，我話佢係咪怕即係佢哋自己想出？我話唉，你唔好諗呢啲嘢啦。其實大家面對嘅敵人好清楚。是共產黨，因為我哋覺得我哋信唔得過共產黨，佢連設計咗嘅制度啊， 佢都係改你啊。 2007年已經有普選，已經拖咗十，已經坐拖十年啦，寫咗嘅啦，已經係 寫咗都可以拖你、啊。 我點解要繼續堅持落去？唔係因為我哋想選，民間團體邊撚個出嚟？就算你簽撚3.5万都贏唔撚到啦。 係啊， 唔係我想係俾你哋選啦。個問題就係、是、我驚啊。共產黨係卡曬你啊！你根本就係做一場假戲，即係好似阿齋你上一次咁講，嗰場假戲，我係大家陪佢玩，佢 endorse 嗰啲人， 我哋結局就係 通過啲惡法。 陪了夫人又接兵， 唔、嗯、需要補充少少咧。D-Day 3當日咧，其實好多人咧就需即係討論各種唔同考慮政黨改嘅因素嘅時候咧，佢都會講政黨提名係非常之重要嘅。嘅原因係在於冇政黨提名咧，就唔會有政黨法，即係。但問題就 係在於， 係 啊，但係問題就係在於香港今時今日你冇 define 好乜嘢係政黨，咁同埋嗰啲咁嘅政黨究竟有冇清晰咁樣向選民交代佢嘅意願嘅時候，就走去講政黨提名，其實好恐怖。 你就唔係你唔好排除政黨法，阿龍，你就呢個太極端嘅，因為點解咧？佢嘅講法就係咁嘅。那個政黨喺過最近嗰次立法會選舉裏面有 5% 嘅話咧，你就可以推薦一個候選人，呢個係正常同合理 的。係的，而且確 呢個咧都係即係免除咗我哋咁辛苦攞30000几嘅提名嘅大佬。 係， 因為我投票嘅時候已經 OK 嘛，所以其實本來咧真普聯嗰三鬼方案咧係完全 reasonable。 嗯， 係啊， 係咪咁講？ 係嘛、啊？你有政黨提名， 即係慳你啲力啫。 係啦，有政黨提名， 你攞唔到35000票、 嗯。你有公民提名，公民提名咧就係我。確保我哋心儀嘅候選人唔會因為你政黨之爭， 是啊、 而係搞到咧我哋冇得揀嗰條友。 係啊， 係啊， 因為你知道咧，而家阿爺係好蠱惑噶嘛。 係啊， 你公民黨本來諗住提名，即係好有機會贏嘅余若薇，佢喺黨裏邊搞你， 衝個湯渣出嚟， 係啦、啊， 渣渣你， 係啦、啊啊， 湯渣變人渣。 咁我哋起碼都可以提名呢一個嘅余若薇，透過35000人啦、啊，係咪？ 係啊， 你咪喺個 救翻佢咯， 你咪喺個1200人嘅提名委員會裏邊、這個、提呢個咩葉劉淑儀啊， 你提夠飽佢咯， 係啦、啊。即係呢個林鄭 月娥，所以大家要記得，公民提名係神聖不可侵犯權利。佢個、啊、神聖性喺邊啊？就係佢係最後嘅防線啊！ 冇錯， 嗯 ，exactly。所以你喂，今次佔中三子，即係錯有錯著。雖然我話喂，大佬，你公民抗命之前你自己冇方案，你係叫我嚟投， 係 嘛？ 錯有錯著， 係啊，錯有錯著啊！ 都反映係民間呢種民主力量本身醖釀成咁噶， 係嘛？ 係嘛、嗯？今次係你明顯睇到，今次 D Day 三同 D Day 一而唔同。第一，佢個大會安排冇咁教，然後跟住咧，大家都好踴躍去做，大家真亦都好真去做，因為印度真係台面有方案啊， 係 有方案咧，你就睇到大家出真章、動真格，然後一動真格咧，發覺三條題目即縮單兩條，嘥氣啦！講咁多嘢，快啲俾我投票，投完我出去食嘢，食下午茶。 唔 係因為我哋求其，係因為呢啲嚟得嘅人已經個個都諗清諗楚、嗯，自己想。 唔係你諗下佢其中一條問題，佢話你提嘅方案究竟北京可唔可以接受？ 超 silly question 嚟㗎！ 係啊，呢條 question 咧有我哋嗰組好叻嘅，有啲好叻嘅人喺度， 係 好識分析， 唔 係分析，唔係我我真係好渣。佢真係好叻啊！嗰個哥哥好高大嘅哥哥嚇、啊，好似係人力啲哥哥嚟。咁佢好叻嘅分析，佢點講啊？喂，呢條問題係假虛假問題嚟嘅喎。 假問題， 你講究竟邊個時段你問北京接唔接受？你而家唔接受，我而家咪懟你。我而家去佔中，可能你就會接受啊嘛。咁所以話你呢個方案北京會唔會接受？嗱、啊，呢啲咧就典型狗嘅邏輯。 係啊， 狗嘅邏輯就係 奴隸邏輯。 奴隸邏輯係咩咧？一定係諗到自己最低。我最低最低，我瞓到腳底做地底嚟，阿爺肯唔肯要我？ 嗯， 咁你既然瞓到地底嚟，你都唔係人嚟嘅，阿爺要你嚟做乜？ 喂，唔係， 係咪 即係再補充少少，喂 ，D Day 入邊咧，我討論個 group 咧就全部大部分都屋村師奶嚟嘅。屋村師奶咧走出去 present 咧，佢第一句就係、是、個特首我噶噃。 啱啊！ 关北京咩事咧？ 系啊，嗱，呢啲我就叫民主权利。嗱，师奶都识嘅嘢，系咪啊？正一叫做 踩人师奶啊！ 唔系，我唔系闹师奶，我系用翻黄道益活络游嗰个告白，系咪啊？真普选嘅要求，连师奶都识，系咪？ 系， 啱啊， 系啊， 即系有 get 你咁样。 系啊， 喂，老实讲，佢嗰15个方案里边， 十一个都是契弟奴弟方案。 系、哎、呀， 唔系喂，系人都知道共产党点解要喺附件三里面搞嗰个提名委员会？ 唉， 四大界别、啊、就喺嗰度先同你炒西选 啊！呢度呢度有少少嘢咧，系要特别对上一代人讲。 系， 因为咧呢个上一代人好似睇住个提名委员会，然后呢度里面有十几个烂方案，里面有好多个就话加大 民主成分， 民主成分。其实咧，你班傻佬咧就系俾佢。錯誤引導你翻翻去彭定康年代，你以為而家仲係彭定康年代？ 新九組， 彭定康年代嗰個新九組係叫做冇辦法之中嘅辦法，係要喺你個框架裏面夾硬賺大佢，當時先咁做、 嗯。 如果你今日嚟睇呢啲方案，都係極度之不民主，同埋不公平、不平等、不普及，係咪？ 你都不智啊！ 係啦，不智。嗱，其實咧最好就係話今日。阿歐樂文先生佢嗰個講醫生嗰個調查喺好似喺蘋果出咗，佢嗰個調查好重要，因為佢嗰度反映幾樣嘢。佢話問啲醫生，醫生都已經係最功能組別嘅其中一組人。 係啊， 記得利益者。佢話醫生嘅記得利益者呢班人裏邊，竟然係有 49% 贊成公民提名。係、嗯。第二，佢有 47% 係唔介意取消呢個功能組別。嗱，頂你就知道。乜嘢叫做真正嘅民主？民主就係問翻自己個心啦，唔好講咁多無謂嘢啦，係咪？我個心要我自己選港者，我而家要民主選港者得唔得？我要民主選港者嗱，所以我哋而家咧另外一個 get， 另外一個 get 位就係大家齊齊叫啦。正如嗰啲寫人喪屍台都話，百萬人收睇高志森，收睇你條毛咩？百萬人，但我哋而家就要真係要求大家百萬人齊選學界方案。即希望谷到大家嗱，我而家呢个系同呢个丧尸台一样，系一个良好愿望嚟嘅啫。我呢个良好愿望就希望百万人齐选学界方案，我哋选爆佢。 唔系，同埋我有时喺度谂，喂呢班阿哥搞几廿年运动，系咪啊？喂， 越搞越交， 系啦，越搞越交之后，越搞越冇脑。喂， 你 這个世界， 你唔可以怪 开先嗱，开天杀价落地还钱， 唔 系咪先？ 啱啊！嗱，阿土，你咧，你始终系一个新进。 我仲 係 新進屌 你！唔係你真係同嗰班老嘢比啊嘛，大佬，你諗下，你睇下阿范國威入到去幾次樣，人哋做爭在就冇機會，咁多年都冇機會，係、嘛？如果唔係兩年前有機會入咗去，嗱好啦，我都希望你入到去啊，因為點解咧？俾翻啲新氣象人睇就話呢班人啊是但啦，你俾翻新氣象呢班人睇就係呢班人嗱，或者或許你二十年前咩咩，或者廿幾年前你高山劇場嘅時候， 高山大會， 高山大會嘅時候。你哋嗰陣時係做咗出好戲，你當年係為香港民主貢獻咗都好，你始終你勾， 勾啊！ 唔怪得你㗎，因為點解？香港人係全香港700万人冇一個人一日經歷過真正民主， 嗯、 所以我哋真係唔明咩叫民主，我哋全部民主都係喺 along the way 學㗎，即係正如我今日，如果我唔係經歷過呢啲三，我都唔能夠咁清楚話俾聽。呢個係我自己個人神聖不可侵犯權利喎，你做咩搶我啊？ 嗯， 提名權同埋被提名權， 係 阿真而家中意出嚟選特首，唔俾啊？ 係， 係咪關你鬼事啊？ 係， 關你條毛啊？你選我就選我，唔選我就唔選我。 你輸到撲街件事， 係啊，我輸到撲街件事，關你鬼事啊？ 係， 係咪啊？總之呢個就是我嘅權利。如果我三個權利缺一不可就真啦。 係， 三個權利缺一不可，提名權、參選權、選舉權， 係 缺一不可。呢、這個先係真正嘅普選，你俾 B 方我去死啦嘢！ 唔係，我有時都喺度諗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你有30个人出嚟選行政長官又點咧？係 啊，又點啫？ 喂，老實 你整兩輪就嘥曬㗎啦！ 唔單止係咁啊，傳媒啊，你修改咗個選舉嗰啲咁嘅規則仔就得㗎啦，唔係咩平等時間啊，我揀人啊，我知阿齋。都是勾一条就一条，一定选唔赢嘅。我哋唔会揾你上嚟辩论啦， 系咪？行埋一边，行埋一边。 唔系唔系揾黄杨达、黄毓民两个好捻有机会赢嘅。我揾佢两个上嚟辩论咯， 系咯。 有乜所谓啫？你唔知美国总统选举其实咧，有啲人话咧几百条友嘅，有九啊嗰啲咁嘅成咧拖出嚟嘅。 系啊， 冇人理佢。 系啊，啲公民提名就系有啲咁嘅人啊嘛。 系啊，冇人睬你， 冇人睬佢唔紧要。佢自己感覺良好就得啦，因為佢就係、是、佢滿足咗自己神聖不可侵犯嘅參選權啊嘛，咪得咯，係咪啊？ 阿齋，我哋傾下，不如點樣鬥落去？你覺得泛民主流咁鵪鶉咁契弟， 我哋要用盡一切渠道話俾所有人聽，亦都希望大家網友幫手，就係、是、要散出去， 係 係， 從此真正明白乜嘢叫做你嘅民主權利。唔明嘅話，你係咪去揾個？婆婆上床你就会明， 嗯， 系咪啊？或者你被逼搵个婆婆上床，系咪？咁你会明啦， 係咪啊？中伏啦，咁你就會明咯，係咪？你諗下，你呢世人係咪俾人逼慣咗？你係咪有虐待狂咧？你就問自己，係咪？所以我哋要周街話俾所有人聽嗱，而家開始去到嗰個位，有啲似廿三條嗰陣時，大家開始要動員啦。由而家到六二二，嗱，而家只係一個月多啲嘅時間，希望大家係奔走相告，即係同十一年前一樣，奔走相告，用盡你嘅 Facebook， 用盡你嘅 email， 用盡你嘅 WhatsApp。去话俾所有人听，我哋一定要投嗰人。 唔系我有个担心啊，而家佢哋咧， 佢哋一定会侵好多好多河蟹泛民落去。 嗱， 系会去投落去真普联个案度噶。嗱，呢个系佢之前蠢，佢唔做，但系佢而家会做。 同埋而家政府喺度吹紧风，就不断咁样喺度话：，喂，你少数好似你阿斋 Sir 你咁激嘅人， 骑劫咗，我几时骑劫你啫？我几时骑劫你？我系。维护翻我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嘅权利啫嘛， 系啊， 嗱呢、這个世界咧就系点讲？如果你系投票，如果你系冇一条法话你一定要投票，唔系就坐监嘅话，你自己唔嚟投票系你自己嘅事啊。 你自己戆居啫。 嗱，所以你睇到、啊、你睇民主党好好笑嘅，做咩喺度酸葡萄咁不断喺度闹人力唔投落呢个真普联方案？你当时有帮真普联咩？真普联一出嚟你就玩谢阿郑教授啦，你咁贱玩谢郑教授就得。啊！你呢啲咁嘅大支嘢啊， 明明我嘅 argument 好简单， 你真系岂有此理 啊！之前你唔捻讲， 系啊，仲有， 之前你唔讲，你应该之前喺投票之前话俾人听，对唔住啊，你系真普联嘅成员啦、 啊，仲有 社民连、 啊、 人民力量应该唔应该提方案嘅、 啊？但系问题民主党佢。民主党佢自己本身咧就上过嚟本柜台即系本台嗰度，咁啊阿蔡耀春先生就走去话喂即系佢哋咧就有冇提咩方案就唔知，但系总之呢啲咁嘅方案咧就系、是、经过呢个联合国咁某嗰啲咩人权法案， 国际专家 系啦， 咁我哋呢、這个 咁冇问题噶嘛， 我哋冇有怕，我攞俾国际专家，佢一定话我啱啊。 喂，但系咁讲喎，喂佢十五个方， 你俾选民自己选择啦，呢、這个就系选民智慧啊嘛。 喂，唔系，但系十五个方案入边咧，即系其中有一个民促会嘅方案，佢好得意噶，那个提名程序入边咧。唔係，即係呢個方案俾人淘汰咗啦。但係問題佢經過國際專家認可噶嘛？咁 其中一個我成日都話，你唔好成日以為嗰啲國際專家好撚明先。 係啊，但係我想， 我同阿齋喺呢一度啊，坐低十分鐘咧，寫撚咗個方案係最文明嘅方案俾你啦。 係、 啊啊、 的，而且確係咁樣。 國際專家頭先我喺上一次， 香港人唔好喺度咁樣信國際專家。 啊、喂，佢話 香港咁多憲法專家喺度， 因為佢其中一個 condition 係點咧？就話佢係要跟憲法啦。即系一定要跟基本法啦，咁嗰个唔捻系国际专家，从来和平演变同埋革命啊，都系推翻咗嗰个宪法噶啦，之前嗰、那个我跟你，我咪扑街，咪有提名委员会咯。 我哋一定要揭破民主党佢嗰啲假面好丑态嘅，好多个位嘅，而家其中一个位就系不断喺度酸溜溜啊，唔甘乜嘢？喂，我觉得好简单啫，如果你真心中意真普联放个方案嘅，你应该话鼓掌。啊、所以佔中三字都係噶，你應該好鼓掌，因為呢個係代表緊人民意願。 唔係同埋一樣嘢搞笑啊！齋啊齋啊， 係咪啊？你 唔 需要喊咗死老豆咁噶？ 我俾多個 information 你啊！佢話真普聯嘅三鬼方案咧，最初係民主黨提出嚟嘅、蔡耀昌啊，喺我哋上個禮拜節目，喂大佬，我創制出嚟嘅。阿仆街，如果我係當場辯論，我就話喂大佬，你騰得最撚快你啊！ 啊， 個方案係騰，因為我記得係佢冇講錯。三鬼方案提名委员会政党提名同埋公民提名呢是民主党首先开记者招待会 propose 的。 咁 所以呢真普联 accept 咗你囉。不过 你 就最埋单㗎嘛。 你呢句 self betrayal。即係与人无忧自己切自己与人无忧你叫自阉。 係。 係咪好啦最核突嘅地方就係、是、喂我当你咁啊。当你而家呢係出呢三個方案，你自己特登讓嗰個高票當選， 啊、 然後第二輪你先嚟收拾佢得唔得？你使乜而家喺度酸溜溜，不斷喺度鬧人力，話佢哋唔跟個方案嘅啫、你如果而家咁把炮嘅，你如果真心相信真普聯，你如果唔去發動所有人六月二十二號投贏真普聯，100万人投真普聯，咁咯、同亞視喪屍台一樣。我哋又同亞視喪屍台一樣，100万人投呢個學界方案，咪大家鬥下咯。 阿仔， 呢個咪就真正叫民主。 佢而家係基本上咧，即係打麻雀，即係你輸咗錢啊，屌你反台啊， 咪反台咯， 算 係啊， 唔算數啊， 心底唔算數嘅先核突，又唔敢直接講出嚟。喂，回水，我唔打咁樣，係咪啊？夠膽就咁講啦，回水，或者我退出佔中 啦。 嗱，有一個頭先我同個學者朋友討論，佢講得好好， 係 喂，你如果你而家真係覺得你問人哋你累咗我，我好 Q 憎你啊！唔鬼玩咯，係啊，真係出嚟，你咪摸埋阿太，自己另外搞一個公民投票都得㗎。係 啊， 你自己搞，你使乜講咁多嘢啫？係、欸、咪？ 所以 戴耀廷講得啱，你中意唔中意呢個方案？你中唔三個都唔中意投棄權票。 所以 好啦，然後自己另外去搞多個，大家一齊投啊，將民建聯嗰啲都擺埋落去啦，當湯渣擺埋落去， 你知唔知啊？ 全部擺翻曬落去，大家一齊投。 你知唔知啊？我亦都收到個其實主流泛民咧，對於即係星期二啊呢個投票，其實唔係好想嘅。即係唔覺得咁快係需要咧，係做呢樣嘢。 啱啊！嗱，呢啲就係反映，呢啲就係反映緊啦。呢班人心底唔係真正嘅民主， 因為點解咧？佢策略上咧，我啱啱我諗到，我初時都冇乜反應。咁快投呢咁嘅票做咩？因為點解咧？勾咗，而家冇人再講湯沙華方案㗎啦，冇人再講陳太方案㗎啦。喺我哋即係起碼 成個社會輿論都係啦， 成個抗爭嘅陣營裏邊，坐喺你都戇鳩啦！你講陳太方案、湯沙華方案做咩啊？ 其實當日當我哋成班學者一坐低，我哋而家歸隊學聯方案嘅時候，我哋都知道、This is the way。你個心底會知嘅，你自己嘅民主權利你自己唔知道，你有冇搞錯？就係、是、呢一班坐喺議會太耐，日日接受呢個咁樣嘅殘廢議會，然後仲要日日強調話俾人聽，我九成都支持政府議案，即係你係暗中保皇黨嘅呢個民建聯第二梯隊，你呢個咪 Democrat 逼大支嘢 party， 你先至會咁樣諗嘢，所以你呢班人真係唔怪得知黃毓民當日係鬧你哋，你呢班人係賣貨嚟、賣貨啊叫做。 唔係，所以有時我喺度諗啊，點解黃毓民有市場啊？因為有呢個主流泛民嘅 有主流泛民喺度捧佢上去嘛，因為係咪啊？但係而家係多謝你黃毓民，你真係幫我哋睇到呢一班人佢嗰個本質個骨子裏邊嘅火係反民主性格，即係等於共產黨當年成日最中意鬧共產黨係最大嘅叛徒，佢係走資派。佢其實最後係走資派一樣。原來你個民主黨而家大家記住認清， 所以啦， 唔係叫主流泛民。佢呢班叫戰流泛民， 所以咧，我哋花生台咁多友咧，更憎芒果佬嘅話咧，你點講話咧？其實芒果佬呢個存在啊，你知我哋咧，釘仔讀社會學嘅時候咧，存在有一定嘅合理噶嘛， 點解 樣嘢會存在？ 係 嘛？呢、這個結構功能學派講啊嘛，係咪？ 係啊， 對佢哋完全失望。 黃毓民能夠有呢個市場空間，因為係民主黨造就出嚟。 嗯， 係 啦、 啊， 因為你包契弟呢、這個人咁撚癲。讲完嘅嘢又唔捻算数、 啊， 钱银又唔捻干净， 系啊， 你都可以撑佢嘅，就系、是、因为你民主党咯， 大黑人憎， 大系咯，大你讲真， 系啊，正如今次就系、是、你个老太，你个陈老太，你唔整咁核突嘅出嚟。我谂我哋如果今次投 都冇谂得兴啊，话 系啊，好兴啊，其实好多人一讲起陈老太嗰日。大家都興啦、真係一個老， 但問題 真係一個老虔旁。 而家陳老太就話：喂，佢喺呢個平台面不得人心嘅啫，大多數香港市民 咁你咪去投咯，你咪自己搞個公投咯，欸、你警得錢出嚟，你咪搞個公投。 唔係， 我係 佢證明自己咯。 佢而家就咁講， 我而家係主流泛民， 證明自己啦，陳太。 電子公投，老實講，即係你阿齋，你寫個雪帖嗰陣時候，你寫㗎啦嗰份嘢，你都知啦，動員都幾多啊？20萬好未，30萬好未，肯定冇辭職公投咁好。 佢都冇講其他，佢就係、 是、問題就係你主流泛民敢唔敢咁做？ 係啊， 你民主黨咁做，我跟你。 陳老太話回歸群眾嘛、 啊啊啊，你民主黨覺得自己好啱嘅話，你而家辭兩三啊， 唔係辭一個得㗎啦，辭一個何俊仁。乜、我哋煩啲，我哋要轉我哋嗰啲功能組別，舊功能組別提名， 係 五區公投， 大致上都接近公投，即係接近全民投票。 唔係另外一個選擇就係五區公投咯。五區公投，上次你咁嗨，我哋都有50多萬啦、 啊， 大佬。 係啊， 哎、你而家得2000多人，嗱，你話唔夠啊嘛？2000多人唔夠，上次好似唔知6、7萬係嘛？電子公投， 電子公投 都唔夠、啊，我今次當你一個 double 啦 ，triple 啦，最多咪20萬，咁咪辭職公投咯。 係啊， 係咪？睇嗱，共產黨仲撚驚你，點解你打兩條線，又街頭運動，又搞公投，冚家祥，疲於奔命，係咪先？十面埋伏。 係啊。 而家就係共產黨睇死你、我覺得點咧？佢哋而家俾人食住上嗱，我未必覺得佢係即係假交，我覺得係真心交。就係、是、共產黨 有啲真心交啫，有啲賣貨喺裏邊。 係啦， 一早都賣㗎啦。 係湯渣你講啦，係咪？喂，佢食住你上，佢根本估到你開咩牌。 係啊， 我尋日咧即係金神啊，我同即係有一個人力嘅網友， 即係張曉明喺度摸底， 喺度討論嘅時候，屌係人都知，屌我而家揸住二仔同四仔。 系、嗯、啊，我都数你轻啦、啊。香港人唔系二仔四仔咩？屌二仔仔四仔底，其实应该冚牌嘅仆街，即系玩完嘅算啦。 嗯， 咁点解我哋要占中？就因为数你轻。 嗯， 搞公投，搞呢个群众运动，屌共产党疲于奔命，屌、嗯、佢全国十三亿人民都周围喺度乱紧。 嗯， 你咪食住个西相咯。 咪泛民而， 但你唔好讲，你唔好讲笑啊。 学你话斋啊斋，遇到最后一着，乜柒都冇，我陪你乜柒都冇。我同你斗到去2047， 唔系卖港 2047 咯。即系大家所讲卖港泛民咧，佢而家就有个忧虑，就系话，喂，你占中，佢个感觉就系你签个意向书，其他人可以非常之勇武啫。佢觉得你签个意向书啫嘛，搞唔成噶嘛。咁到最后你都咩都冇㗎噃。 唔系，所以有啲人就讲翻 条 line 已经唔喺呢度嘅，即系大家要谂真啲啊，谂明啊。 系啊。 其实我哋一咁样，如果我哋谷到好多人出嚟，如果你又真系谷到廿万出嚟， 系 电子投票， 系 其实嗰个就已经等于占中， 系 你唔使真系占唔占，你占中佢一定和谐，你佢一定揾解放军扮埋警察嚟去拉你， 啊、 打埋你，杀埋你都 六四咁样。 你谂下而家嘅习近平，我哋要为呢样嘢呼吁，你记得嗰个书店老板真 系 好惨， 系 俾人咁样判十年。系咪啊？你谂下啦，习近平系心狠手辣啊！ 嗯、 你睇下， 姚永战嘅老豆 系啦。你谂下，心狠手辣到咁样样，你仲有你真系劲 对佢有期望？ 用翻黄毓民当年嗰句，退无死所啦，大家 唔系啊！ 你而家退无死所，你仲喺度讲埋啲咁嘅嘢？ 卖唔系即系你所讲嘅卖港泛民咧？退无死所系讲系讲紧香港市民啊嘛？ 香港市民退无死所，卖港泛民大把空间卖港啊嘛！你以后唔好叫主谋泛民啊！唔系我打柒你啊！叫卖港泛民， 唔系佢哋就系谂紧香港人唔好咁勇武，所以咁样做 你证明到你个别唔系卖港，我嗰、那个 唔系 叫你系民主党。 我突然间 如果唔系你真系就系卖港。 主流泛民咧，你想叫咩话？你要咩？ 卖港泛民， 卖港泛民， 卖港泛民咧就好似啲咸湿佬咁， 系 又咸湿又唔敢咸湿， 系、 嗯、 啊， 即系你又要民主，又唔敢咧去争取民主。你实攞唔到 嘅，你都冇节。 我头先翻 第一时间就喺度消灭咗三鬼。 啱唔啱啊？喂，你要咸湿嘅话，你就要有胆嘅。 嗯， 呢、這个叫咩话？有色冇胆啊嘛。 系啊， 就系泛民啦。 唔系呢个你又要回归翻佢哋本身嗰个组成本质。喂，佢哋本即系经济思想啊，或者佢哋觉得真真正争取到之后，佢哋点算？ 即系啲咩意思？ 嗱，呢个唔使帮佢谂，即系你明我知，但系佢唔会咁样谂。佢哋根本就系坐咗喺呢度，当份工咁打咗太多年，懒得滞。咁佢哋咧，而家唯一咧做人剩翻一样嘢，其实同曾荫权呢个贱格佬一样， 系 佢净系想要一样嘢，就系要威， 嗯， 要威一次。即系总之我咧系唔系好似罗姆尼咁，我要选一次总统，选到得或者即系凭侥幸选到，就。即系得其所哉咁啊！选唔到我都威过咁样，即系而家个泛民嗰种心态嘅好恐怖啊！ 有得选乜都得。 咁但系问题，佢真系有两个成功嘅例子，梁家杰啦，跟住再嚟嘅就系阿铁头啦， 唔系叫成功嗰、那个阿爷俾你试水，睇 你 点玩啫。 同埋佢知道你赢唔捻到 啊！唔系，佢阿爷当时亦都特别，你要记得梁家杰嘅时候啱啱23条冇几耐，03之后，佢梗系要顺应下你，俾你哋出嚟玩下，然后亦都系同时观察，同时观察提氹你落答，系咪啊？去到铁头就已经系摆明你陪玩啦，已经系唔重视佢噶啦。 你做呢个民主花瓶啦。 如果有边一个蠢到嘉玲一认为呢啲叫做我都以前入到闸，好心你真系应该切咗自己嘅脑，呢、這个脑直情系草嚟嘅。 唔系佢谂法就系、是喂，即系柒头入到闸。咁但系問題，柒頭如果認認真真咁做，仍然可以做得低葉劉啊、林鄭啊呢一類啊嘛。 咩叫做認認真真咁做啫？即係如果你就算係講啊，你諗嗱，當你嗰個估計咁啊， 係 真係阿爺俾你是但一個泛民入去， 係 佢計算過邊一個泛民最冇贏面俾你入去嗱，揾翻阿 A V 人啦，佢而家已經即係直墮噶啦，佢除咗 A V 之外係乜都冇噶啦。好啦，揾翻 A V 人落去， 嗯。 咁点啊？佢会揾乜嘢人令到你全港大部分人？你唔好忘记全港大部分人里面有四成半系民建联嘅，再加泛民里面我哋嗰五成半里面有好多人系好怕某啲激进嘅人嘅。 嗯，系啊。 呢班人一加埋，一定侵赢你 鐵頭人一定翻屋企啦。 唔係，我問個鐵頭人嘅，我話喂，阿哥，你嗰百幾個上一次你話成功嘅梁家傑又好，何俊仁又好，其實好多俾人爺入咗屎忽噶啦。 係， 嗯， 喂，上次 佢點解都肯俾你啊？ 佢上次提名你就表現自己係民主派啫嘛。 係咯，咪係咯，一樣啫。 如果阿爺一吹雞。屌， 即系嗰班选委同你卖港民主派个本质系一样。 喂，你更衰过佢， 系可能 契弟过佢添啊，系咪先？ 即 系 好似何乐生嗰啲，唔知点解会有一票啊？我真系成想笑，我话系咪何乐生嚟咗占中，自己投自己个票？ 你知唔知啊？ 如果系我就要喺嗰度打柒佢。 当年啊，李永达选嘅时候啊，徐锦瑶啊，即系我哋天主教嗰个神， 唉， 都提名啦。嗰、那个嗰、那个契弟中嘅契弟嚟噶嘛？ 系神父中嘅契弟。 唔系啊。梁美芬大把神父契支持佢喎， 唔係啊，是你搞錯，你搞錯啦！梁美芬係好多九牧師喺度支持佢， 唔係 神父支持佢。 係， 喂，大把呢咁嘅人啦， 大把啦。 喂，佢喺嗰個階段，佢要扮演一個咁嘅角色，話俾人聽，我係開明，係 啊， 係咪？我唔係直接跟中央路線。 所以中國人嘅腐敗就喺呢度，太多人佢一啲真心都冇。佢為咗嗰啲少少嘅虛名，佢就可以做好多好核突嘅嘢。呢、這個咪中國人嘅悲哀咯。咁我哋而家香港人係咪想話俾人聽，我哋唔係嗰種中國人嚟噶嘛？我哋要話俾全世界聽，我去到日本唔會俾個壽司鋪趕翻出嚟，我因為我要食熟壽司噶嘛。咁即係話我哋係知道國際標準喺邊噶嘛？我哋要話俾人聽。你如果你走去選，如果阿爺咁樣樣篩選完嘅一路向西，嗱，我哋成日鬧阿爺，而家佢嗰個叫做咩啊？佢嗰個叫做一直陽痿，一路向西嘅。嘅局嚟噶嘛？咩叫一直陽痿啊？一直陽住要有個提名委員會，叫一直陽痿咯。咁咪一路向住西選去，咪一路向西咯。但你問下，你一直陽痿點可能一路向西啊？你嗰個西一定唔係西方個西，亦都唔係靚女嗰個西，係西選個西。 竹花頭嗰個。 係啊，竹花頭嗰個西，俾人剁瓜嘅。所以嗱，而家個問題就係香港人，我哋係咪真係想話到俾人聽，我哋係香港人，我哋同大陸人唔同噶？如果你同大陸人唔同，就咪鬼選呢個咁樣嘅 B 貨普選你都要。如果你要嘅話，你就係拉住自己跟大陸人三尾去準備做大陸人，唔好話自己係香港人。 好啦，華仔，你呢個 lecture 咗兩堂咯，你 唔好意思， 唔緊要，唔緊要。 其實我哋係 歡迎你又上嚟喎。 啊，得閒我哋就會上嚟，因為而家開始好玩，開始好玩，要繼續白頂，即係呢個咁嘅。即系而家要丙到2047，如果我2047， 唔系我有时咧，我觉得呢度有少少矛盾嘅。你丙得佢太紧要嘅时候咧，佢走捻咗去，点会冇咗四票？即系话佢不通过乜都得？ 唔系噶啦， 你箍实佢， 唔系噶啦，阿土， 系 而家冇主教嘅权威喺度， 系 仲有嗰班人等住你讲，佢都已经唔需要装扮好似上次投梁家杰咁样，即系装扮自己系民主。而家班人係歪爛塊面，因為佢哋恨做嗰啲叫投降派，已經恨到發燒，恨到流口水。 等做宋江， 呢四票已經係一早有㗎啦。你隨時預有八票、十票啦。不如你民主黨成個 on block 唔使公民黨嗰啲湯渣咁核突啦，係咪？即係咁講啊，告仲衰啲咁講。所以嘅時候，你根本都已經預係輸。你立法會個局，你只能夠預係輸。你而家香港人個拉到就係、是，我而家去佔中，我唔鬼 Q 要你個方案。系嘛、嗯？到時佢哋仍然會過到呢個方案，出到兩個老虔婆俾你，一個老虔公加一個老虔婆嘅時候，我哋到時要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為咗反廿三條，譬如我哋齊齊投白票，係咪？到時你要諗定呢樣嘢噶啦，唔可以再諗呢啲咁嘅嘢。 好啦，齋差唔多啦，時間 okay, 好下個星期四再見，拜拜， 拜拜， 咁紅酒傾夜偈最好。 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要揀什么呢？当然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洛克道开工的主持人，正在开工中啊。